喂，hello，哇，今日真系出奇咁少人啦，会唔会有可能创新低呢？又关唔关冇乜吹鸡事呢？啊，呢啲都唔知啊。咁同时又有冇嗰啲 haters 少咗呢？又唔系，快，一开波有四个，真系好捻得闲噶，你哋真系。喂，出嚟讲两句啊！废柴，不过同你讲嘥气啦，即系根本就唔可以同用一个正常人去猜测呢啲废柴，即系咪净系个智能净系去到揿嗰个 dislike 嗰个 tick 啊，而唔识字啊，定唔知咩原因啊？你食得腊肠冇理由唔识字噶，即系你买得嗰啲咁嘅超市咩嗰啲嘢。咁定我怪错你？你唔系因为我老少啲 fans 咧？究竟奇怪呢个 haters 啊，haters 边有你咁大方啊？ Salon Hello， Wong, hi Solon。 all. Nicola, we everyone. Timono, hello. Pai Pan, hi, long time no see. Holty, hi. Hello。 JJ, Lens, hi. Hi, Tam Jung. 我永远不是第一个 hi. 系咯， Air Force One, 多数 大 都系 哥 hello, Nicole。 未改日期。 啊， Wayne 系 Mitchell, 哦。 hello, Tam Jung. Gino, Nicole, hello. 我系 Hater. Follow, hello, Tam Jung. 今日11号，亡国节。改咗未呢？大家睇唔睇到改咗未呢？而家后期改。真係有趣啊！咁啊，今日少人啊，有原因嘅，因为听日要返工啦。二嚟又，我唔知，因为突然间觉得呢，唔知大家觉得点呢？即系咪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啊太密呢？ Raymond Chung，Hello 探长，Gino Nicole，Hello，我系 Hater，Follow Hello 探长，Pie Pan X D D D D，吴郑 Hello 探，Jack Chan 在，Air Force One 哦 太哥， ，Jackie 我 Chan， 系 Hater 加一，大力 哦， 水手789，大家好。 系，大力水手，喂，咁睇下先， Gino Nicole 改咗，Air Force One 太哥改 OK，Thank you， 咗，吴郑已改。 喂，咁究竟即系嗱，我觉得可能我啲内容唔系精彩到咧，话有啲人我识啲朋友咧，镬镬见亲佢，哇，系有单嘢好捻劲，日日都有单嘢，踩屎啊，或者认错人啊，或者俾人揼啊咁样，哇，又打交啦，边只嚟嘅咧？喂，尖尖，咁边只叫咧？你觉得？爭你玩啊！又唔係食嘢。我其實今日冇乜特別嘢講嘅，咁我因為好晏起身咧，瞓醒覺，因為琴日真係太過透支啊，咁咧就原因就飲好多，即係算係呢一年裏面飲咗好多酒啦，飲咗啲威士忌啦。喂，夜晚 high 波係咪威士忌嚟嘅？其實，哦，OK，同埋威士忌加蘇打應該嗰啲。咁即係比我飲得多嘅，咁我個頭有少少痛啦，咁啊翻嚟瞓咗好多個鐘，咁瞓到今日3點先起身，即係雖然而家都距離3點好耐，但係咧都係精神唔能夠集中，有少少。咁琴日咧，我嘅未有音樂會嘅，都幾好玩嘅喎，真係晏晝音樂會，我覺得就反而我覺得 enjoy 啲添，原因就係。佢音樂會完咗都係啱啱夜晚啦，7、8點啦，啊6、7點啦，咁跟住先至 after party 可以玩耐啲咯。反而 after party 係多偈傾啲咧，咁都有一個奇遇嘅，琴日都叫做即係音樂以外嘅 咁啊，等齊人先啦，而家都先得41个，咁啊，相信咧今日都唔會超過100噶啦，我諗睇呢個趨勢，因為又冇咩特別大新聞啦，同埋今日我連11游行我都唔記得去，因為一來又攰啦，瞓醒3点啦，二來我發覺而家 Facebook 嗰啲咧都靠唔住嘅，即係以前其中一個很大誘因咧就係、是。有時未瞓醒都會睇下個Facebook 有咩發生噶嘛，即係而家好少專登睇新聞噶啦。咁咧都會有人講下喺邊度集合啊，個情況係點啊。而家唔明點解咧，就完全係唔出呢啲資訊嘅。又或者調翻轉，我最近即係近呢幾年咧，好少 follow 一啲社運人士啊，甚至乎好少去 like 一啲post 一啲。關於社運聲音嘅嘢啦，有時唔係社運嘅，有時係鬧政府啦，即係嗰啲人民喉舌啦，所謂即係人民喉舌得嚟咧，你就覺得件事冇事啊嘛，即係已經覺得 Facebook 解決咗，出咗聲咁咧，就大家令嗰啲人唔使出聲或者唔使抗爭啊嘛。咁我呢度少埋嘅時候咧，就可能我真係唔見有呢啲咁嘅洗版咯。你見唔見啊？即係而家直頭，我見到阿毛哥一個話揸住個訴求咁樣嘅 Facebook 啫，其他完全冇。我第一時間都醒唔起，原來今日係遊行添啊！其實最主要我醒唔起，今日係10月1号咯，瞓醒嗰陣就係咁樣。 我都有一個嘅。 邊個啊？哎呀哇！搞咩啊你？哦，又是那些攝石王。 張以改 Wendy Liu Hello Hello Wendy 你好探長 Hello Rasputin Ward Sitter Hello 探長 是 大家好 是 Rebecca 你有沒有看到讀了 Rebecca 先 Chop Chat Salon Wong Hi All Nicole Lau Hi Everyone 又來過一位怎麼樣 Hello Hi Pan Hi Long Time No See好期待 J J Lance Hi Hi 探長，我永遠不 Rebecca Lau 探長你好，大家好。 原來 J J 咧，佢真係好唔話得啦。原來佢嚟識完個 Hi 就走去瞓覺，因為佢朝頭早要咩7点翻到工。呢啲工好勁啊！地鐵嗰啲整車嗰啲人員係嘛，即係未天光就翻工。咁另外啊，見到有啲好生面口嘅，我都見過嘅 PY Pang 咧，好耐冇嚟啊嘛，以前都出過聲嘅。點解好期待咧？因為你平時都唔得閒 live 嘅，應該係咪？咁另外啊 ，Jen Jen，Hello， 你好似好熟咁，我叫得我老探係咪？咁啊 ，Solo 啊，咦又唔係 Solo 另外一個 ，Hello Solo 你好。有个叫 Solo 咯，你三面口咁咪都系咯 ，Solo 你喺边度嚟噶？系咯，系咪 Hand Solo 先？咁 Windy 系咪都见过下嘅？死都冇乜记性添。嗱 ，Rasputin 嗰啲咁易记，梗系容易记啦。空妻亦梗系容易记啦。咁啊 ，Samuel Quark 系咪啊？整机话啊？系嘛？啊，修理话啊？ Samuel Quartardo Danny Lee 監製探長好大家好 Resputing Watch Site 7 Like 5 Dislike 大家做嘢啦 Pan Fork 起探長紅紅蝦我仲以為今日禮拜日你唔通知我都唔知今日開台 我都唔知我都係頭先食下飯覺得啊今日一號即係星期一啦因為點解呢因為聽日要交啲嘢俾個客咁所以今晚呢我都要砌㗎啦咁所以咧，今日又既然又冇乜話題，國無可慶，慶無可慶咁樣，咁諗住早啲收嘅，咁但係志在都 live 一陣啦，因為始終都係即係應承咗大家星期一，咁啊令到我咧，即係見到今日啲人咁疲勞啊，開始，咁係咪究竟要檢討下係咪一個禮拜做兩日咧？因為事實上開始都唔係話好多好特別嘅話題啦，社會上。咁如果自己淨係講自己嘅嘢，咁咪好自戀咁樣，冇理由屈大家嗰度，即係陪我講兩，即係聽兩個鐘頭咁樣。OK， 其實我冇所謂啊，即係我都係即係照講下我自己嗰啲當係經歷啫。但係問題啲經歷都唔係好新鮮嘅。譬如今日有咩經歷呢？就係瞓醒覺、上網、出街食嘢、頂籠去 Mooji 攞翻條褲，同埋都冇啦，真係咁啊！直接翻翻嚟咁樣，同埋啲天氣幾好咁樣，咁講曬㗎咯。我冇點睇報紙咁樣，同埋而家我睇到嗰啲 Facebook 嗰啲新聞，大家都睇到㗎啦。咁啊，仲有咩討論呢？咁不過討論一下啲 haters 咧，我頭先咁樣惡毒咁樣恥笑咧，佢都唔出聲，即係究竟係點嘅咧？嗰啲真係奇怪。即係當大家一個 like 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四個 like 咯，佢比你哋更加強大喎，其實。我就已經好快已經講佢㗎喇，趁未走之前。真係廢到咁，真係字都唔識打唔通。 紅紅蝦，我仲以為今日禮拜日，你唔通知我都唔知今日開台。Julian Chan, hello, 探長，大家好。Foxmark, 探長好。大力水手789探長，咁由雅慶搞個9/24嘅。Danny Lee， 我抗議一個禮拜做兩日，最好一個禮拜做多一日，共三日。 唔係啩？真係唔使錢㗎，你估真係？ 三日真係冇咩好 講。冇可能添啦。 一個到發慌嘅啫。 其實以前我喺大班度做第三日，我已經覺得好辛苦啦。即係你啲精力集中喺兩個節目度㗎嘛。即係除非。即係唔求質素，只要有個人坐喺度，有啲人有個意淫下咁樣 OK。咁但我都係時間嘅大佬嗰啲。 去咗休就得 嘅。係。啊 ，Pan 誒 PY Pan 突然間唔讀喎，唔知點解。啊、PY Pan 又話世不理世事好耐，但又想聽下最近有咩發生，唔係有咩花生嘢啊？咁你聽花生啦，不如想聽下仍然堅持信念嘅人有咩想法啊？嗰、那個想法唔會不停咁有嘢想嘅，大佬。 Resputing Watch Site， 大家有看煙花嗎？好厭惡。Kenneth New K Hillup 探長，你好。Jones Sherlock High 探長 ，Air Force One 鞋哥 Haters 準時過翻工。 係啦。 小老探晚上好。 喂 ，Hello， 晚上好。 岳婆各位亡國奴好。 係啦，即係今日講下亡國奴啊！即係我覺得，即係香港就係香港人，即係等於亡國奴。咁晏晝睇咗少少一個嗰啲維穩衛視台呢，叫香港衛視，我都曾經上過去開個會嘅，就幫佢即係佢搵人做 logo 定唔知做啲台徽定即係嗰類啦，咁我上去唔知傾過下偈，又傾下少少節目嘢咁樣，咁佢哋都嘥氣嘅呢個台，咁幾年之後呢見到製作節目呢，咁咧就係粵語節目嚟嘅，就講關於張寶仔嘅。咁喺資料上咧都幾詳盡嘅，即係我都即係知道張寶仔嘅都唔係好多。咁但係咧嗰個有個阿叔咧，嗰啲所謂歷史嘅學者啊，咁樣講張寶仔嘅啲立場奇怪，又有啲嘢想講下個背後。即係主要咧都係歌中一個賊咧點樣有紀律啦，個賊點樣。為民請命啦，即係合道啊，即係打劫啲商船同埋啲鬼佬嘅船，同埋唔係商船係正官船。咁咧就直頭係成個大篇幅咁樣讚佢咧，佢啲紀律好嚴好嚴厲啦，同埋對一啲平民百姓同埋啲低下層好關顧啊。即係例如落地買補給糧水又要俾雙倍嘅錢啊。咁咧就打劫咗啲官船咧，又即係反清咁啦，最主要因為明代已經有張寶仔嗰類嘅海盜喺個珠江口橫行，甚至乎咧福建嗰邊亦都有嘅。咁原來佢話咧，即係佢嗰個節目講咧，又唔知抠咗幾本書出嚟咧，就話全部咧嗰啲海盜咧嚟自鄭成功嘅後人嚟嘅、哦。 咁跟住咧，我又唔知嗰個 research 有幾大啦。咁總之就張寶仔咧，就係、佢跟個大佬咧，都係嗰支血脈嚟嘅，即係個血脈去到嗰一代咧，之後做海盜嘅。咁啊，誇張到咧，講緊咧，淨係呢個珠江口咧，淨係張寶仔旗下嘅海盜咧，都萬幾人喎、哦。哇，大佬嗰陣時有幾多人口咧？究竟又或者有幾多商船咧？萬幾人點樣分咧？啲財物，我真係好懷疑啊！即係吹到咁 Q 大，淨係船隊都係2000-2000-3000隻喎、哦。佢話咁樣咯。我即係都好似而家警察咁多喎，但係嗰陣時警察唔係而家嘅警察同埋人之間嗰個比例，同埋當時佢嘅打劫，即係喺做海盜嘅比例，即係佢嘅商船同埋官船嘅比例，咁點樣生存呢？真係點解冇人計呢數嘅咧？就齋係講到好撚勁咁樣，即係其實佢咁講咧，背後咧就係、合理化咗共匪。當時做山賊，而做山賊得嚟咧，有好多市民擁戴。嗰啲市民擁戴得嚟咧，原因咧就係咧，佢咧就將嗰啲打田地分地主啲錢就要嚟平均分俾啲農民。即係其實佢想講，即係因為嗰個台係紅色台啦，冇話我冇發展唔肯咁諗，唔係咁諗啦，就係、合理化咗嗰啲賊去攞笠啲嘢翻嚟，攞笠嗰啲對象咧全部都係衰人嚟嘅。你谂下，连张宝仔呢啲古仔都借嚟咁样用嘅，呢啲台真系笑死人。 Huge land. 喂 ，hello。 Wendy Liu 几年前 DBC 见过一次，打过招呼，不过你可能忘记啦。Grant 小祝各位匪庆快乐 ，Alan Chum 大家好，探长 喂 ，hello。 像一星期做两次刚刚好，有时一路做嘢一路听，有机会 miss 咗某的内容。星期一嗰集每日听一次，刚好可以听翻晒。星期四又有新一集聽Gilbert 各位早晨晚安 Ive General 強國有個類似新假期嘅網叫小紅書最近介紹香港十大打卡地點吸引強國同胞闖入私人物業企喺人哋天台只係為咗影萬豐大廈Danny 鳳凰衛視台真正的一個話 Q 衛視台我本人從來不看鳳凰衛視台因為鳳凰衛視台都是單方面的節目沒有意思樂譜他可能睡在人家床下底諗清楚 Air Force One 大哥的節目有無講張寶仔是大灣區融合的先驅 這個節目呢就應該是2015年的那應該沒有大灣區的概念咁其實再翻閹嘅，可以借張寶仔嚟再翻閹，又係講喺珠江口咁啱曬啦。你真係幫到手啊！咁另外I General 就話咩十大打卡點，咁邊度係萬豐大廈咧？我都唔知喎，係咪就係山海樓嗰度啊？唔知啊。總之唉，冇好大氣啦。總之就～Jen 你真係周到啊，諗到啲 schedule 啱啱好，耷耷冚。Alan Chum hello， Frank Chiu 匪慶快樂都幾好。 近年侵占私人物业上天台跳楼嗰位女士真的是不知所谓，希望她早日真的跳落去。Life General 张宝仔纪录片有冇用无记剧嘅片段 ？Albert Chow 气探长好耐冇听 Life、 啊。 Air Force One 大哥小黄书就睇得多。Albert Chow 各位好。 Hello。 小张宝伟金能劲早就做捻咗皇帝咯。王匪王探长。睇咗你最近整嘢食段片，仲有冇其他推介 ？Lumax 大家好 ，Hello， 探长好，恒雄大肥唔定期做时事节目了，又少个必听网台。 你讲大肥，唔知点解呢度啲人好中意讲大肥，定系其实一两个讲大肥一来又完全唔捻知佢系边个啦，二来即系我已经三番四次讲，我唔知嗰啲你系不停咁讲咧， 我唔知点样答你好啊，真系。因为咧，嗰啲网台嗰啲人嗰啲样咧，睇几多认唔到嘅，唔知点解。即系可能有啲真系冇乜 camera face 啊，唔系特别靓，唔系特别丑啦，咁完全冇印象嘅。咁系咯，我唔知点答你康康，你继续食你嘅将军汉堡啦，冇得食啦，不过。咁同埋我剛才讲过张宝仔的那个片呢，他又用了很多电影的，反而是好像有啲电影是哪个做的呢，即是直头是成龙那些当时那些 A 计划的年代的电影的，不知道哪套讲过张宝仔的。咁无线剧就冇，咁我讲緊嗰个卫视台就唔系凤凰卫视，就直头叫香港卫视嘅，咁样咯。咁仲有你哋好似个个都知嗰个天台系边个天台，但竟然我又唔知道，有位女士跳楼但又跳唔成，系咪咁意思啊？ 古华波国片 Life General 万丰大厦是深水埗大南街那幢黄色建筑、被强国人称为三 D 立体红小黄楼。Frank 笑大肥是条老底六佬，成日鸠吹也四。 哦，咪系咯，即系我再强调多次啦，即系不停咁样讲啲我都唔知道你讲边个嘅咧，我真系觉得我唔知点答你啊！即系我仲嘥时间答你，原因咧我就系、是。希望你哋即系讲啲大家喺度都倾到有话题嘅嘢啦。你倾啲嗱，譬如你讲个层大厦咁样，喂，大家嘅人都有机会见到咩黄色大厦咁样。但系你讲嗰啲网台嗰啲其他嗰啲人，咁我识我就自然会讲噶啦。咁我未讲过，我又唔识嗰啲，我又冇兴趣识嘅。咁你不停咁讲咧，我真系有啲哭笑不得咯。我觉得。黄色嘅层啊，我觉得咧深水埗咧，其实好多大厦都好得意嘅，即系个外貌。我记得有一层咧近住旧深水埗码头，即系去到即系由呢、這个钦州街去到海皮旁边，有层咧就三角形嘅，啱喺个三角形街嗰度，近来拆咗，早排拆到剩翻个框咧，好靓嘅。咁咧，但之前咧係公寓嚟嘅，記得寫好多大字喺度嘅。咁嗰層樓好似拆極都拆唔成嘅。咁我覺得嗰頭嗰啲大廈咧個造型都十分之奇怪同埋有趣嘅。咁同埋早排又鬼佬嘅眼中咧嗰啲海天樓啊，同埋益豐大廈啦，土瓜灣嘅，即係總之 transformer 去揾嗰扎樓咧，都係別樹一格。即系独一无二嘅，无论密集程度啦，同埋有骑楼嘅设计啦、天井位啦咁样，都系好特别嘅。咁但系呢啲大厦买少见少咯。 Albert 教实榜，咁耐冇听嚟。 喂 ，thank you。 请你饮杯茶先。 喂，多谢你。 Alan Chan 跟 Rita 铺头过度，美男系。李大肥是一个老粗的，他的节目没有什么好的话题。 咁仲讲？ 张讲张宝仔应该是计划做啥？几条海盗成日揸住个斧头要劈成 哦，嗰班就系张宝仔 咁 哦。 Life General 讲香港海盗的电影，除了计划，还有黄飞鸿、五只龙、成千 啊，系啊系啊，仲有黄飞鸿啊！我记得佢剪咗条 clip 出嚟，都几好笑嘅。佢就系话，即系李连杰饰演嘅黄飞鸿咧，就话：哼，你就系张宝仔系嘛？因为张宝仔话上面咁大个牌写住张宝仔，你唔识字啊？咁样都几好笑啊！呢啲咁嘅 gag。 Op chat, sub bong, salon wong, hi all, Nico, everyone, Timono, hello, hi, pen, hi, long time, no, 期待 JJ Men's High High 探長， 唔知點解成日都彈翻轉頭。 第一個 High Air Force One 鞋哥係都未改日期。Ray Five General 講香港海盜嘅電影，除咗誒計劃，仲有黃飛鴻五之龍城簽霸。 唔係，我想講 Alan Chum 唔知點解無端端又 cut 咗你自己想講乜，唔知點解。喂，咁咧就誒。今日都系咪我本身我自己嘅精神状态有少集中唔到，觉得时间过得慢啦。因为正常系而家开始咗都半个钟啦，都系得95，系咪偏少咧？系咪讲下是非会刺激到大家嘅性欲咧？可一阵，如果去到100人咧，我讲关于一个单反嘅故事俾大家听。 Alan Chum， 香港有好多旧楼好有特色。 是喎、哦、真係喎、哦。咁同埋今日唔知呢度各位有冇去游行呢 ?11 号。以往我记得呢 ,11 号要同嗰啲大媽爭位㗎嘛。咁假若呢如果游行少人呢，出年大媽又 cut budget 㗎喇喎。因为都唔使有人頂㗎，球场都唔夠人。嘩好得意啊，我一讲呢 ,100 人呢先开始讲是非啦。咁即走咗5个唔知解。佢哋咪好憎听是非㗎呢有啲人。真係好難可以抽足大家嘅高興嘅，真係。不過事實上是非有冇講，我就真係唔係講是非嘅，即係講琴日有啲奇遇啫。我 Ultraman 好少遲到喎。 Sunshine Hello Mandy McHigh Hello 長自山竹果晚後，今晚是第二次看直播呢。 哦，山竹 命數96，哇遲咗到 Hello。 喂 Hello 山竹果晚你有聽啊？咁即係你有聽過播曬我節啊？唔係播曬，播大部分我自己嘅作品，即係講埋我嘅原創音樂音響會嚟嘅，原創音樂嘅試聽會嚟嘅。咁咧，頭先我上面見到有位叫做 Samuel Quark， 唔知係咪整機話咧？咁佢就讀咗個歌名出嚟，咁我唔知佢可能有睇我個 page 嗰個 live 表演啦。咁唔知呢度有冇人睇過個 page 嗰個 live 表演咧？因為琴日咧我有個 live 嘅，咁亦都擺一啲歌喺度嘅。咁似乎呢度啲朋友咧就對音樂又完全冇乜興趣嘅，因為得一個 Samuel Quark 提起過啫。咁我似乎大家都係求其路過走入嚟講兩嘢拗水吹，咁我睇下聽下啲啱唔啱聽，啱聽就繼續，唔啱聽就走嗰啲呢，咁樣。但係想點啫，咁唔係點係咁喎，唔係咁樣會點喎，係咪先。咁所以我有少少期望過高嘅，咁我難得有啲 Albert Yeo 呢啲朋友請我飲茶咁樣，即係呢個都係狗吹其中一個成本嘅，即係一個即係鼓勵啦，當係多謝你啊。 派派我发觉越无反越被人单反， 越无反越被人单反啊！系啊，冇错。你系咪讲你嘅遭遇，定系你觉得呢个系老生常谈呢？因为你无反咧系你嘅问题啊嘛，即系你自己面皮厚啫嘛，即系你无反，但系人哋未必好中意你噶嘛，咁咪单反咯。咁越单反嗰啲人咧？就越反喎，真係，即係自己冇朋友喎。咁但係無反啲人以為自己嗰啲就係朋友，點知又冇一個朋友喎，真係好複雜啊！呢啲咁嘅關係，複雜嘅睇劇啊。 Ultraman 數96，你個9/24，我老婆話你塊牛油加 cream cheese 又夠勁。 我講咗真相俾你聽 ，Ultraman 你100個咯，竟然嚇！吹票都吹到喎，真係。 沙林旺，我睇過一本書叫《從海洋看歷史》，一個叫小島毅嘅日本人出嘅，講倭寇唔係散收收，係一個海上王國， 嗯， 合多國籍人，日本鎖國，明朝海禁都因為佢哋，不過唔知關唔關張保仔事。 你 係你講中了，我部社民連俾差人阻止開街站，而家越嚟越過分。 係，梗係啦，越嚟少人撐啦嘛，因為喂阿蘇倫，你講嗰啲我真係幾有興趣喎。本書名叫咩啊？從海洋看歷史， 咁睇下我揾到呢个书添嗱，因为咧逢亲而家过100嗰啲咧有好危险有危机嘅，即系 Facebook 啲 like 啊，同埋呢个 YouTube 嘅 subscriber 啊都系嘅，去到咧个00嗰个咧就实有人专登喺嗰阵时走咗，或者即系好难可以令到你好开心咁样顺利过关嘅。咁而家不停喺度胶着喺99同100嗰度，咁我当然梗系要讲啦，唔好扮嘢啦。 开替你讲中了，恶仆社民连俾差人阻止开街站，而家越嚟越过分，行糊弄赛技出全片覆冒犯。 点 睇 ？Travis Sam Hello 探长 Air Force One 太哥大肥，前人力每人网粉丝，后来同唱力才开咪做一个节目，之后独立开咗个网台，佢个台我都有听下，无乜特别需要讲佢，唔识都冇相干。听网台嘅听众好多都听几个台，可能会有错觉，网台界同行一定会知对方系边个。 咁、我再讲多次咧，呢、這个真系一个错觉嚟噶。唔知点解好多人都成日以为我见即系见识好多，唔系即系识好多人啊。即系唔知点解，就算喺节目度啦，或者出去做嘢啦。初相识我唔知系咪大家嘅文化都系咁啦，就狂问你识唔识呢个，识唔识嗰个，识唔识你嗰识唔识嗰个，识唔识你识唔识嗰个，不停咩人问嘅，就好似有老讽识咁嘅。咁我话唔识啊，我仲以为你识添。啊，我问你点解咧？啊，你样都好似识喎，咁样真系好奇怪喎。咁啊，既然系咁咧，即系就算啊，多谢啊 Air Force One 系咁样介绍咗呢个个底细啊。即系我事实上真系冇兴趣知咯，老实讲。咁唔好再嘥版位啦，真係唔該晒。 Jamie 社民連俾人阻住開街站是否真的嘛？ Gilbert 海洋市比較少人講。 係比較，我都幾有興趣，等我遲啲嘥少時間先。咁啊，講下相嗱，我見到咧，而家綜合大家嘅想講嘅話題咧，我都有興趣講喎，就真係。佢講下 Photo Kina 去到今日有啲咩進展啦。 Jan Hernandez message retract。 啊，點解咧 ？Lou Max 下次颱風牛肉嚟探長直播探長攝影作品展。 哦，都好喎、啊，佢係諗得到喎、啊。喂，咁唔知點解 Jan Hernandez 咧又突然間就彈弓手縮翻，又唔講佢嘅留言啦。咁仲有社民連俾差人講原因，我諗都係唔夠人嘅啫。如果多人去，佢根本就唔會做呢啲嘢嘅。咁呢度係宿命嚟㗎啦，即係大家都冇咩身體力行。我頭先講咧，即係我自己話咗我冇去啦，但係呢度咧就完全係冇人講有去到。咁我相信呢度嘅人都係冇去到遊行㗎啦。我相信今日人數係少到交關添，我諗仲。 樂譜探長是好似好交流廣闊， 是好似好交咯，好似咯，但其實唔係啊嘛，我都幾毒嘅，其實都即係唔係，即係其實我比一般人識得人多，原因就係年紀嘅問題啫嘛，即係你儲埋都有一啲數量嘅朋友嘅，但係就未至於人人都識我，或者我人人都識嘅咯，呢、這個就。就算行業啊、band 界啊，都係嘅。 鄭同 Nam Jazz 見探長你咁欣賞 Cream Cheese， 仲以為你同衛蘭 crossover。 我完全唔知你講乜喎。 鞋哥過100人，係咪講單反？ 係啊係啊係啊。 樂曲 Danny Lee 射機 ，FB Live 有直播。 哦 ，OK， 係咯，咁即係真嘅啦，如果有直播。喂，咁好啦，嗰100人就逐樣講啦，講咗呢、這個嗱，我首先講單反嘅故仔先啦。跟住又講啊 ，cream cheese 啦，即係9824啦，同埋啊冇咯，得兩個要求啫。喂，咁咧就因為琴日咧我就從遊舊地啦，因為其實 Finch Club 咧對我嚟講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因為喺90年代打後咧，我都每次搞親 show 咧，或者搞親啲音樂活動咧。都是同佢哋，即系都系租佢哋个场嘅，即系唔可以话租啊，因为佢哋对我都唔错嘅。一来唔使租啦，即系以前个规矩咧系所有嘅艺团，即系乐团咧或者艺团啦，去租用嘅地方咧就系分账嘅，即系话咧你 嗰、那個入場券，咁就扣除啲嘢飲錢，咁咧跟住咧就唔知有個 percentage 分俾Finch Club 嘅，但係老實講，即係以我哋嗰啲藝團樂團同埋啲門券能夠吸引多人入嚟睇嘅，真係點樣人哋都蝕俾你嘅，原因就係嗰個地方方便啦，同埋人哋成個 club 咧，裏面都好多員工要出糧啦，同埋好多洗費要用嘅。咁我哋嗰啲收人嗰百零蚊一張飛咧，都係以前 Fringe Club 我搞嗰啲，即係超過100個人咧去睇咧已經好好啦。100個人就並唔係100個人都買飛噶嘛，淨係啲 band 嗰啲 members 嘅自己帶嚟嗰個伴侶或者啲 roadie。咁嗰啲人已經擠爆咗成起碼30-40個㗎喇，即係話呢實收呢都係頂籠嘅60張飛，當你100蚊，即係得6000蚊，你即係當埋搞埋飲嘢呀，咁你唔知同佢分一半咁樣得3000蚊，你諗下人哋咁大個場喺中環，雖然佢可能唔使交租，咁但係佢其實真係蝕俾你嘅，咁唔好講呢啲錢，咁但係呢人哋即係搞個咁嘅藝團呢，即係都是喜歡藝術的，即是搞這樣的地方呢，都是有一班 run 那班人都是很喜歡藝術的。但是很多去搞音樂會啊，或者搞畫展的人呢，有些呢就充滿計算，就很不開心，就覺得人家收得貴咁成。咁於是乎呢，佢一個很自然的平衡呢，就令到filtering 咗某啲搞 band show 嘅呢就會去嗰度搞，某啲呢就會去啲大啲嘅場搞。因為我九十年代嘅時候呢，好多 band show 係好 rock 嘅，即係嗰啲叫做 dark entry 啊，即係嗰類即係 anodize 嗰類 band， 即係嗰種唔係話呢隊嘅。咁呢就嗰陣時就唔會去嗰個地方搞嘅。咁因為佢哋嗰個叫作力係比較高啲。咁所以一路以嚟呢就好啱我呢啲小眾嘅音樂人，即係我專係 line up 一啲小眾啲嘅，尤其是我以前搞 indie label 呢，因為嗰啲人呢平時匿埋屋企玩音樂嘅，就完全係冇機會埋到堆去表演佢自己音樂嘅，原因就係佢哋選擇玩自己鍾意嘅 style， 就唔興埋堆，因為以前埋堆呢你有返唔上 rock 或者 gothic， 你先至可以埋嗰班人嘅堆，先至可以入到個音樂會嘅。咁於是乎我就好似打開咗一班完全係唔埋堆，又或者即係純粹係自己玩興趣嘅人走出嚟出唱片或者玩 live 嘅時候，咁就同Fringe Club 又建立咗一啲友好嘅關係啦。咁後來至到 Stage Two 嘅時候，咁佢就更加好鼎力支持啦，甚至乎 book 場都唔使自己嘥好多時間，佢又同我哋搞埋好多嘢啊。咁即係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大家合作得好開心嘅。咁後來因為嗰個建築物呢就同俾政府列入咗做唔知咩古蹟嘅時候呢，就大件事啦，有幾個局呢就一齊走去強佢，即係大家都要出啲意見啦，例如唔俾佢有一啲商業嘅贊助啦，因為可能97之後萬一你俾敵方贊助咗，佢哋咪麻煩喺度宣傳，即係我估啊，即係你見到共產黨統治嘅地方，你冇法子唔用一個陰謀論嘅方法去解釋佢點解令到 Fringe Club 好似今時今日咁嘅。今時今日就折墮囉，逼佢哋要自負盈虧，即係話呢佢哋要維持呢個 club 嘅元素呢就靠返自己自負盈虧，你諗辦法整個酒吧，整間餐廳，你整啲咩都好，都要賺返錢嚟養返自己嗰啲人。以前唔係因為以前有分別，我見過牛奶公司啦，即係 Dairy Farm 同埋 Nokia 啦，喺呢一類同埋香港賽馬會啦，喺呢一類嘅機構呢係全年咁樣 sponsor 佢成個劇院嘅開支啊，即係嗰個開支同埋嗰個人工啦，同埋即係係咁樣 run 嘅，即係成個 club 嗰個搞藝術嗰啲場地。咁但係後來我頭先講嗰事發生咗呢，就唔可以俾佢哋接受呢啲咁嘅 sponsor， 就要自己呢自負盈虧。咁呢後來所以要開咗個門口呢，就係、是、對住蘭桂坊嗰邊，就吸嗰邊啲客就嚟呢度飲嘢。咁變咗啲咩問題呢？個問題係大件事啦。咁就係話呢，有錢 book 場嘅呢就優先。咁於是乎嗰度呢，原本俾我啲死窮鬼或者俾一啲死窮鬼藝術家嘅人去 book 嗰個場嘅表演嘅時候，就嘅機會又越嚟越少啦。原因就係、是、我聽講呢，佢哋有時係啲團體，即係嗰啲可能啲 金融嘅精英啊，或者保險界嘅精英啊，咁有啲細嘅會，因為點解話細咧？因為嗰度得100人都爆曬㗎啦，咁咧就喺嗰度唱 K 咯，即係搞一啲聚會啊，搞一啲即係比較即係公司即係 corporate 多啲嘅客咧，就因為你包場包到啲錢，咁後來可能嗰度都係平過蘭桂坊，同埋嗰度好似高級啲嘅感覺上，因為冇咁商業嘅，因為嗰個的確係歷史嘅遺跡嚟嘅，咁。即係久而久之咧，就變咗咧。我喺嗰度識一個而家領導人嚟嘅咯，我諗都屬於上，即係以前由一個職員，而家變做坐到正咁樣。佢冇曬火啦，即係同嗰日同佢傾開，佢都冇曬火啦。而家個 Finch Club 搞到咁樣，咁所以就有時以前好多 idea 都夠膽同佢 share 噶嘛。咁大家都會一齊諗好耐啊。佢又同個老細講啊，有冇得搞咧？即係以前都係有咁啊。溝通的渠道，但是今天呢就已經搞乜鬼啊，即是我們做得一天得一天都沒幾時被人兜走，即是這樣的心態幾大鑊啦。咁於是乎就我就跟那個妹妹啦，因為我大過一兩年應該，咁呢傾偈啊，喺個 counter 度，因為嗰個 counter 負責買飛啦，即係成個 book，即係嗰個 booking office 啦，甚至乎咩都係嗰度做嘅，即係你有啲咩詢問都係嗰個位嘅，即係個畫廊嗰度嘅。咁就傾下偈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高大嘅女士咧走埋想買飛嘅。咁咧，咁我見到人哋買飛啦，梗係即刻收爹，唔好阻住人做生意啦。咁我就睇我嗰場音樂會嘅飛嘅。咁我及原來就係 Ruby 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邊個 Ruby 咧？好啦，俾五秒你哋諗下，記唔記得有個叫 Ruby 嘅人上過嘅節目㗎？曾經似乎冇乜反應喎，咁啊唔好講啦呢樣，都講埋啦，算啦，冇反應，你冇反應，我照講。 Rebecca Lau 我拍多啲 P 唱小食，留人生道，樂譜拆帳就平，你唔拆帳直接租收好貴。Lily探長無需擔心你的節目分分鐘過百，努力加油。Air Force One 鞋歌解擊，衛蘭有首歌歌詞有提 Cream Cheese，樂曲穩賺在都唔介自負盈虧。Jan Tonam Jazz 衛蘭嗰首一格格不斷白日地重複 Cream Cheese 歌詞。 你識鬼咩？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其實我都幾離地嘅，對啲本地樂壇嗰啲。不過衛蘭咧，其實我真係幾欣賞嘅，即係而家本地樂壇，我覺得能夠令到我即係停喺度聽咧。都唔多啊，即係衛蘭係其中一個，唱得非常好啊，我覺得佢。原來神野貓仲喺度。 知女 Nico 好叻，嗰個 Ruby 喺場做 marketing， 聽 Fork 單反你嗰個 Plan for Ruby。 冇錯。 Apple's One 係個 Ruby Cool。 冇錯啦，就係 Ruby Cool 啦。咁咧，佢琴日咧一見到。咁咧，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唉，點樣形容好咧？突然間熱血咁樣見到佢，我話 Ruby 咁樣，跟住話你嚟睇呢個 show 啊？佢話係啊，梗係嚟捧下場啦，人一到，咁啊，梗係唔係捧下場啦？因為咧，佢哋我琴日睇個 show 咧，就叫我琴日有份做 guest 嗰個 show 咧，就係叫做無需要太多音樂會，就係由兩隊 band 咧就做膽嘅，即係佢哋自己搞，當係自己每年一度嘅 band show 同埋 party， 即係好多自己朋友仔啊見得翻啊，咁外人就相對少嘅，即係似 private party 多啲嘅。咁咧我就榮幸獲邀成為一個表演嘉賓啦。咁咧 Ruby 咧就去到中場咧先至去到，咁咧跟住咧就佢又唔知點解突然間出奇地友善啦，咁原來佢就話咧都冇嬲過我嘅，唔通你叫我 unlike 你，我唔 unlike 你又冇面噶嘛，咁樣講咯，就係咁樣咯。咁樣跟住，咁啊誤會咗你成年啦，我哋又誤會咗一年啦。我其實冇誤會到，即係大家都知道點解 unlike 點解會鬧交，知道為咗咩嘅喎，咁樣。 咁呢啲人做大事就係咁噶啦，即係 Ruby 呢啲真係做大事嘅，即係我就冇必要唔睬佢嘅，因為我冇同佢反面嘅，即係所謂單反咧就係佢單方面 unlike 咗，咁咪叫單反咯。咁原來咧據佢所講咧，原來就冇嬲到嘅，不過你叫我 unlike unfriend 你唔通唔 unfriend 咩咁樣，就係、是、咁樣啦。咁繼續佢冇發生咩事，冇發生照傾偈。但係個尷尬位咧就係、是、尷尬在咧，即係其實我喺第三者角度尷尬，因為我完全唔尷尬，原因就係、是。我一向我都唔会对住一啲唔同嘅人讲啲唔同嘅嘢嘅，原因就係我觉得我分析嘅中樂嗰个性能同埋嗰个艺术性各样我都有一套讲法，从来都冇变过嘅。咁正正就係 Ruby 呢同我反面嗰一下呢，即係其实唔知係咪真係呢下呢，咁佢就关于讨论一啲中樂嗰个问题，咁佢话错撚晒咁样，跟住问佢我点样错，跟住噏唔出咁样，跟住就自己喺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呢就攞自己嗰啲 supporter 喺度係咁支持佢啦。咁我觉得好正常嘅，即係你同你倾个倾唔埋，或者你说服唔到对方嘅，咁梗係即係啲猫同人打完交都搵条画板嚟画下啦，即係都係咁样嘅啫。咁所以好正常地呢，咁佢又话觉得冇嘢咁样，咁我当然你觉得冇嘢嘅开心啦，即係单反咗而家突然间又冇嘢，原来又话冇嬲过咁样，咁 ok 嘅，我觉得人就咁样㗎啦，因为有时就係争啖气呀，就係争个面子咁样。咁但係喺话点解尴尬呢，就正正我就搵咗两个在职嘅戏曲嘅乐师或者戏曲嘅工作者，就帮我 back 我嗰首歌，因为我嗰两首歌咧都系好需要有一啲中式嘅 acoustic 嘅音乐，就去，因为我创作嘅时候我都系用呢啲元素，但系只不过我系用 synthesizer 嚟玩，咁但系难得咧，我识到有两个朋友咧，就会帮我手同我一齐癫。因为佢哋唔好收我钱，纯粹系一个 crossover 兴趣地。因为我又即系，就算我俾钱佢哋，佢哋都未必会帮手。因为呢啲 show 咧，即系同佢工作冇关噶嘛。咁我纯粹希望大家咧有个热情啦，对音乐。因为我啲音乐就原创，同埋系玩翻啲比较另类嘅实验嘅 crossover。咁所以咧，好多谢佢哋会嚟帮手啦。咁我真系好感激嘅，真心感激。咁正正就係我同 Ruby 反，即係佢單反我嘅原因就係關於中樂。咁即係佢見到我玩嗰啲音樂，唔知有咩感覺呢，即係呢樣真係下次問下佢先得。咁於是乎呢，Ruby 呢就同以往一樣，就直接傾偈啦，即係好健談咁樣傾到 after party 之後分手咁樣。咁但係呢，即係我更加開心啦，即係得知佢原來真係冇嬲我嘅。咁但係有樣嘢又幾難估計嘅，就係呢，因為當時佢單反我之前都仲係笑住嚟拜拜嘅嗰個電話嘅內容。咁有時啲嘢你估不如等佢發生啦，係咪？咁佢嗰日即係琴日好健談啊，冇嬲過我咁樣，都係笑住拜拜嘅。咁睇定啲先啦，唔知係點嘅。就是这样了。Hello, Kenneth. Kenneth, 如其喺人知道 Ruby, no man 单反变无反 ,Angel 离开大家好。 是。喂，咁啊，呢样讲完啦，即係对你嚟讲可能冇咩惊喜嘅，又唔係闹交，又唔係即係冇咩好 dramatic 嘅嘢发生嘅，即係好似冇发生过事咁样囉。咁但我高兴呢，应该係咪即係点都系多个朋友好啲嘅，我认为系。但系人哋多唔多我系朋友呢，我就控制唔到嘅。咁起码 at least 我从来都冇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嘅，即系性格嚟噶嘛呢啲。即系佢落唔到台，喂人哋话晒学历都高过我噶嘛，即系成日都讲佢对音响嗰啲好熟噶嘛。咁我呢啲又咩都唔系噶嘛，心目中。咁所以觉得即系冇理由俾你咁样话我，我都唔嬲噶嘛，即系保持霸气咯。呢个就系、是。 郑同靓爵用高大来形容 Ruby 探长好有口德。 咁点啊？唔系大佬，喺度佢讲嗰句啊。咁仲有咧，关于嗰、那个這个拍小食咧，其实嗰晚咧翻到去咧就唔知出完边度，出完去夹哥，跟住因为我夹哥到金龙湾啊，冇嚟宵夜嘅咁样，同埋赶最尾一班巴士翻嚟咧。 咁於是乎咧就冇食宵夜啦。咁但係咧，我都知道一街食宵夜係好衰嘅，即係啲身體，即係啲身體好差嘅，因為好多怪嘅調味料啊，或者甚至乎有糖去烹調咁樣。咁於是乎咧就自己翻屋企食啦。咁嗰日咧，如果大家有睇嗰條狗 It 24嘅話咧，你見到嗰嚿 cream cheese 咧，其實係比我平時食，即係我平時整呢、這個。這個 cream cheese 的 roll 是比較厚切了的，因為有些刀法麻麻地，變成平時可能切到2mm 那樣，有成 5-6mm 那樣，是飽得滯的對我來說。那呢就我心血來潮而已，即是回到來即是個人做很 hyper 教完歌，那還掂都很想快點做食，那不如放一部 iPhone 在這裡拍多一鍋這樣。那這吃完東西呢又瞓唔着觉喎，咁我瞓喺张床嗰度咧，咁就即刻揾个 app 咧，叫做 Podcast Video 一个 app 嚟即刻剪咯，咁就剪到咁嘅 quality 出嚟麻麻地啦，我觉得，咁咧就连随瞓醒 upload 埋咁样，就系觉得啊试下都好喎，咁啊叫9H24咁样，都系啲人一听到咁嘅组合都知系探长嘅嘢咁样，咁啊嚟紧咧我都将会。即係試多啲小食咧，就整俾大家睇嘅。甚至乎阿監製整開嗰啲 cookie 啦，同埋有啲叫 fat bomb 咧，我都希望即係拍一次俾大家睇係點樣整。咁希望大家即係多個選擇啦。咁啊，同埋最麻煩就係咧，有啲人見到覺得喂正喎咁樣，但係佢同時食緊粥粉麵飯嘅。喂，你知啦，而家網台界咧都有啲充滿。學歷嘅或者成日話人哋，即係佢同你意見唔同嘅話咧，就話人哋讀得書少嗰啲人，就話你慢慢害死人啦！教人呢樣，教人食夠肥膏得嘅咩咁嗰啲咧，即係我聽過啲咁嘅節目嘅。咁我就以免佢即係有個口實咧，就話教人食夠 cream cheese 都得嘅，啲食撚死人你負責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即係我深深咁接受到嘅教訓咧，即係佢嘅忠告咧，咁所以我就忠告翻我啲讀者啦。咁我就寫到明咧，即係如果你同時食緊粥粉麵飯咧，你就唔撚試啊！呢啲食死你啊咁樣，咁會好啲咯。因為嗰啲讀好多書嗰啲咧，佢淨係信去讀書裡面嗰啲嘢嗰啫嘛，佢唔信一啲活生生嘅例子噶嘛。即係例如，就係佢同我講咧，你2个月唔食飯，你唔死都會腦殘啊咁樣講。但係我而家真係冇食到飯15-16个月，咁都冇事。咁佢啊見到我未死嘅咁樣。就唔知點樣解釋啦，即係總之你肯定有偷食啦，屌你冇偷食，我真係唔信咁樣都得嘅。咁於是乎咧，就為怕咗嗰啲咁嘅知識分子咧，就係話：，屌你唔撚教人哋食呢啲食撚死人啊！屌醫生點會叫你咁做啊？你減肥睇醫生啦，乜撚嘢都係信曬醫生嘅。即係醫生咧，嘥咁多錢讀書咧，一定有佢嘅理由嘅。醫生咧讀嗰啲嘢咧，都係透過好多次實驗咧，同埋好多。好多個臨床嘅數據咧，先至可以教人嘅。屌你呢咁嘅讀完小學都未夠咧，又走去咁我讀完小學嘅，即係你讀咁少書咧，又走去教人哋呢樣教嗰樣，屌你咪即係神棍咁樣。即係有啲人係會咁樣覺得我哋呢啲讀得書少嘅人嘅。即係我上次都同一啲即係喺呢度啊狗吹講過咧，即係以前我都好多呢啲朋友，即係諗住互相尊重嘅。即係我雖然我讀書唔夠你多咧。但系即系我都有啲见地，或者我有啲实，即系有啲见识，或者有啲生活嘅经验，咁可以沟通。而我又感觉到佢唔系好歧视我哋读得书少嘅，我不嬲都要当呢啲系朋友嚟嘅。咁但系而家越嚟越见得呢啲人咧，一遇到一啲唔同嘅意见、唔同嘅人咧，咁佢就即刻将嗰啲人觉得系无知啊，直接咁话无知啊，读得书少啦，睇多啲书啦，你即系神棍咁样讲啦，即系嗱。我收你钱我叫神棍啫，但系我呢啲意见我纯粹系讲我生活嘅经验，咁唔算神棍啩？希望佢高抬贵手啦，唔好话埋我啦。 Gino Neko Ruby 系一个好值得学习嘅对象嚟噶。 嗯，当然啦。 自以为高真的是大错特错，应该要反省反省。P D 两小食简单易做，正拍多子。 哦，好啊。 啱啱入嚟， 系 阿俊姑吃糖多仲易死。 系 莫蒲，我见你切到够牛油咁厚，我都好震撼。Rebecca 闹啦，又多咗人啦。 樂譜寫咗提示可以免責，保險啲好。 係，我唔明白你講乜啊？呢度咩 Ruby 嘅思維自以為高，真的是大錯特錯，應該要反省反省。咁自以為高，咁啊，梗係有啲理由令到佢自以為高啦。咁啊，真係高咧，或者起碼身高已經比我高啦。咁仲有誒，係咯，簡單小食係咯，我得閒會拍下嘅。既然大家唔好介意嗰啲拍攝嘅 quality 係手機 quality 嘅話，喂，金輝咁晏先嚟嘅，我差唔多完啦。啊 ，Adam cool 啊，食糖仲易死。咁但係醫學界。冇咁講㗎嘛，咁咪梗係信醫學界啦。你問下你醫生先啦，食糖會死，人人都死啦咁樣，係咪？即係會咁講嘅。咁咪譬如 not cold， 其實嗰嚿牛油就唔係好厚㗎，牛油應該咁厚㗎喎，但 cream cheese 就唔應該咁厚，因為咁厚唔好食，太過滯啦滯。牛油相對係冇 cream cheese 咁滯嘅，同埋正如我話齋，當牛油遇上紫菜呢，即係絕對好食過牛油遇上菠蘿包囉。即係唔係因為我戒咗啊，因為我當然我食過啦菠蘿油係咪，但菠蘿油真係唔夠牛油加紫菜咁好食呢，講堅。同埋 Rebecca 鬧啦鬧啦，又多人咗啊，鬧乜嘢，我鬧緊人咩頭先，我唔係又鬧咗人係咪，喂提點呀，好喎、啊。哦，我唔係鬧啊，我冇屌鳩佢，即係只不過我將我嘅經驗咧，即係經一事長一智啫，即係我講緊我嘅，即係我以前啊以為嗰啲人咧都會即係好大愛包容，即係覺得讀得多書多同埋讀得書少都係自己朋友先，即係唔會分離我嘅。點知原來我真係天真咗咯，原來佢哋真係會嘅。即係只不過對你兜兜面，佢唔會講，佢係講另外一個人咁解嘅啫。咁仲有係咯，即係寫明會食死你嘅，保險啲啊，係啊，我就係驚俾人抽後腳啊嘛。啲話你神棍咁點算啊？俾人即係害死你噶嘛？喂，假如你又食緊 cream cheese cake， 但係你又整個咁大嘅 cream cheese， 咁你會死噶嘛？真係咁，所以咧，即係又試咧，原來咧而家。據阿 Ruby 講咧，我哋傾偈之中咧，佢話我而家人人都知道生酮噶啦，都好少人唔知噶啦咁講。咁我覺得有少離地咯，因為佢住喺中環，出入中環咁樣。咁嗰啲精英嚟噶嘛，精英就對身體就有個睇法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好多餐廳咧，中環收你好貴嗰啲咧，都有一啲關於 keto 嘅 recipe， 你可以揀嗰啲餐廳嘅。咁就嗰啲人可能知道多啲啦，咁但係一般你諗下出入觀塘返工或者出入土瓜灣新蒲崗返工嗰啲，你真係搵一個 keto 餐食都難㗎嘛，你唔要飯都俾人屌啦，係咪先，你唔要面就唔做你生意啦咁樣㗎嘛，甚至乎車仔面啦，去屯門一間車仔面食，佢又係話、哎、你自己同廚房講呀，我又唔會同你寫㗎啦，咁樣都夠膽死嘅，就係咁樣囉。咁所以其實仲有好多人唔知嘅，咁睇我啲片咧，多數都係唔敢得罪啊，即係都有啲低下層基層嘅人睇嘅。咁但係如果佢哋唔知我 keto 嘅，咁佢又食開粥鋪嘅，咁樣突然間又翻食完碗粥，食完個炒面，突然間翻屋企又拍個 cream cheese， 你真係會死㗎嘛，我就唔敢包啦，真係。 大力水手斥889期待生同曲奇 Air Force One 太高，成年人好少人识自我检讨，接受别人意见同批评，好多时为咗无谓嘅尊严同面子都选择死撑。 起 啲女每日饮椰子油，瘦女我气瘦3个月轻咗30磅。 哦，恭喜啊！ 其他人问我点减，我都费事解释，话唔食饭食多啲脂肪。求其话做运动减重，G 女 Nicole 旧牛油点口都喊唔过高大女士 ，Lou Max 期望有得睇监制排小食片 ，Black 齐报道 ，Jane Hernandez 喂 ，Hello， 特别系咪做 call 满岁？ 你咁样问我点知啫？你问下佢咯，梦碎咗呢啲人，呢啲系人哋个人嘅感觉嚟噶嘛，我唔可以用第三者。话佢系咪梦碎噶嘛？同埋嗰个系咪梦又唔知道，因为佢话有人想签佢做 KOL 嘅，曾经咁我都信嘅。咁可能佢 可能业务经理人食水太深啦，我唔知啊，真系即系求其鸠讲鸠估嘅啫，因为我唔会知道，因为我啱啱先撞翻佢，琴日倾咗几个钟头偈，咁样咧就阿神野猫你话咩啊？教又点口都含个高大女士，屌你讲埋啲咁嘅嘢嘅，喺度单单打打嘅你个人。啊、Max Low 你又真係實會失望啦，佢期望睇到監製牌、啊、監製牌小食片，我明白，我以為你睇到監製出嚟拍小食片，監製唔好上鏡嘅，咁監製牌小食片呢就有機會嘅，咁啊拭目以待啦，因為呢我暫時見到我啲 job 呢，如果我手上嗰啲呢呢五六日清晒之後呢，我就可能得閒拍嘢㗎啦，但最可惜呢都係呢部機呀，我原封不动呢都係仲係擺喺度都未拍呀，真係会令到俾部机嗰个嘅人失望呀，真係。 正盘 Amjax 而家做返个正常人，唔会乜都起晒降。Rebecca Cloud 而家去到超市有八成嘢唔使睇。Gilbert 抱住试下无坏忌心态去睇下另一类飲食方式啦，唔啱自己咪唔好跟。Air Force One 鞋膏又唔好话人离地，话佢见多识广都可以啩。 可以可以可以。 得啲人情入单。 系啦，要检讨啦呢啲就，简直系要。喂，仲有咧就系、是、Ruby 咧话，一路都有听紧我节目嘅，原来真系多谢佢啦，真系希望佢留个言啦，如果有机会系咪？喂，咁咧就同埋答下嗰位朋友咧，问你系咪做 KOL 嘅梦碎咁啊？呢啲佢第一身先知嘅，你点可以问我嘅咧？呢啲？ 正盘 Amjax 紫菜可唔可以用油炸？人哋呢紫菜是可以油炸，炸咗之后可以做啫啫鸡。 哦，系咩？咁得意？喂，不如你分享一下怎样油炸完之后做啫啫鸡啊？我只是吃过一些泰国的，是不是泰国、啊、小老板那些未油炸的咯，但是我觉得不好吃的，我觉得即是天然咁风干 的紫菜最好吃。 小老板有些炸粉 的。是啦，还有我曾经呢在、以前在、City Super 有一档韩国人做的、炸，即是热的吃的时候做，即是现场咁焗啲紫菜有麻油同埋有盐喺面头，哇！真系超好食。虽然自己都做到，但系我记得个印象好好啊。即系就咁食紫菜，即系四周紫菜咧，啲味精咧食就知，食多几嘢口都歪埋啊，脷都损噶嘛。咁但系嗰啲焗嘅紫菜咧，净系加盐咩都唔加，加麻油啦顶笼，咁啊非常好味嘅。不过紫菜都有 cup 嘅， 好少啫嗰啲， 系咯，系，同埋好多好多铁质啦。同埋尾都有嘅，咁所以對 keto 人士嚟講，紫菜都非常好嘅。 Travis Sam 以前冇嘢食就話食粥粉麵飯啫，平又飽。 係，咁係，我想知道咧，即係呢度仲有冇啲朋友仔係唔知道咩叫 low carb 或者咩叫做 keto， 即係生酮同埋低碳嘅飲食咧？因為咧，我哋如果講得太 deep 咧，即係或者講到，哎，你知㗎啦咁樣，即係令人哋聽落去咧，就好似。哇！屌，你唔肯系啩咁样？咁啊，请你举一举手。如果冇呢啲朋友嘅话咧，我哋可以继续咁样讲啦。因为即系费事害捻死人啊嘛！屌，你教人哋食够油，跟住又去第二个网台度讲，喂，屌个探长整个扑街嚟噶！屌，你教人哋食油减肥，黐捻线噶，你食捻死人嘅，你问下医生先啦。咁样咁啊，唔系几好啦，系咪？人哋医生咁捻多钱读，读咗医生翻嚟有责任噶嘛？人哋屌好似你咁样九吹廿四啊，噏捻出嚟噏啊咁样。喂，屌咁，但我搵个身体嚟试噶嘛？我身体就系已经试咗十五六个月，十五六七啊，啱啱第十六个月啦，我都系冇食到饭，粥粉面饭噶嘛。我不单止冇死啊，仲个状态非常好添啦。而家暂时见到 Potato Chan 一个举手啦。咁如果有其他朋友喺度咧，不如简单咁样打只字咧，俾阿 Potato 啊，话俾佢听究竟咩叫生酮饮食啊 ？Copy and paste 都得嘅，我谂你有手多过我嘅。Travis， 你就真系讲得简单啊。Travis 话咩咧？我唔知道你，我唔知道有冇 get 错你意思啊。 Travis Sam， 科学会进步噶嘛？ 就系咁啦。科学点解会进步咧？乜唔系百几年前啲物理学家讲嘅嘢，而家都冇变过嘅咩？咁样。 咁原因咧，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曾经同嗰位都我朋友嚟嘅，即系嗱，有啲人觉得笃佢背脊，但其实唔系，即系我分享翻我同佢相处嘅经验啫。有一次唔知做节目咧，就讲开讲鬼嗰啲嘢，咁我话我信有鬼，但系只不过咧，我就唔信乜嘢都系同鬼有关，即系我觉得个宇宙咁深奥啊，即系外星人同埋鬼呢啲嘢咧。我相信是存在的机会多过不存在的，又甚至乎这么多人见鬼或者有这些事发生，我不相信全部都是人自己幻想出来，还有真的没有一些人观感以外的物件存在， 我是不信的，即是你叫我拿证据我未必拿到，但 我用一个科学的精神，相对当然比较妙，就是说科学就是不停地今日就推翻昨日的理论嘛，不停咁有新發現，就是、令到科學不停咁進步嘅基石，就係乜嘢都懷疑，懷疑佢有存在，而走去印證佢嘅存在，就並唔係咧，你未印證之前咧，就已經封咗門，就話哇，百幾年前嘅物理學家咩都解釋曬啦，或者幾十年前，或者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咁樣，咁就解釋曬啦。咁我絕對唔認同咯，就算啱啱死咗嗰位高坤，佢都咁樣教佢學生噶。我讲嘢你都唔好信啊！要你自己去实践，就推翻我个科学就会进步啦。因此咁样，咁于是乎咧，嗰位朋友咧，我就系净系讲一个话题咧，即系我净系讲咗一句咧，就凡事都真系都有可能嘅。咁佢就系攞咗呢一句说话嚟讨论咗40分钟，但其实都唔系讨论，系冇结果嘅，因为佢嘅嗰一方咧就话你冇实验冇证据就唔可以话咩都有可能。咁我嘅理论述咧就系话。凡是科學呢都要透過引證就推翻咗以前嘅 theory， 或者聽日都仲有啲新嘅發現，有咁嘅精神呢先叫科學。咁就係因為咁樣呢，根本冇基礎地咬咗40分鐘，咁之後我就冇同佢做節目啦。咁佢當然唔會搵我啦，因為覺得我都係嗰類人，即係迷信，即係連疫苗你都唔信，咁你信啲咩呀咁樣嗰啲人嚟嘅。 Potato Chan 唔該曬 ，Dilbert 同 Atkins Diet 有冇咩微小分別？八卦舉手問下 ，Salon Wong 有冇啲食咗快啲死？我想快啲死，開平哈哈，係咪三加一冚過台啲人？順暢現在好多醫生都係掛住揾錢，醫得就。Steven Mark 我都生同咗14个月，对身体十分之好。Travis Sam 以前个个认为太阳围住地球转天，唔通又系啱？ 系。 Travis Sam 读死书就系呢啲。 系啊，咁当然佢又唔会认啦。 人类医学上来讲，食牛油是可以滑大肠，有益大肠的健康。 是不是啊？不知道医学是怎样我都不太懂，因为我都不是医生。那呢就既然没什么人答 Potato 呢，那就我自己答回啦。那 我希望有更多人举手啦。那因为起码你有听 我答的时候，那你会知多些资讯啦。那但其实呢我就不应该推广生酮的。即係只不過當朋友咁樣，即係有，因為我覺得咧，唯一會令到我成日都同人講咧，就因為我見到有啲人咧無辜地咧就受一個傳統嘅 diet 或者傳統嘅醫學或者營養學去玩咗咁多年咧，即係根本就係戲弄，我覺得係，即係根本就係俾嗰個即係譬如無論醫學界或者衛生界建議嘅食嘅嘢咧，都全部都係揾你笨嘅。即係不單止會食到你個人越嚟越肥，越嚟越身體差，就即係可能呢個就係嗰個 new world order， 即係令到人唔可以太長命啦，或者令到人數可以少啲，即係多啲人病死嚟平衡生態啦。即係我諗到呢一層咧，會唔會係其實嗰個醫學界有個咁嘅固定嘅一個規矩，即係話食物嘅三角形啊，即係個金字塔啊。即係包你跟住咁食包，你65岁你就要不停咁樣食藥，不停咁入醫院。可能唔係65岁，而家提早啲嘛。即係可能超過45岁已經不停咁食藥，不停咁過住一啲冇 quality 嘅生活，係喺度捱緊自己嘅條命咧咁樣。 咁但係呢個老生常談啦，即係阿媽係女人嘅人都識講啦，人人都係生老病死啊咁樣。喂，但係我哋可以透過食嘢令到自己嘅 quality， 即係個 quality of life 會改變咗少少，令到你五十幾歲、六十幾歲人都充滿活力同埋更加活動自由啲咧。即係淨係咁卑微嘅要求，但係似乎你跟住個食物金字塔咧，就一定係唔會達到，一定係會。衰老啦，一定係會令到你周身病痛啦，而去到醫院亦都係覺得呢啲係正常啦咁樣。即係我哋唔係貪生怕死啊，我只不過係覺得，喂，即係當你發現咗一個真理，相對真理，咁呢個都唔係真理，即係相對一啲事實，人嘅身體裡面嘅化學作用嘅時候，點會仲信佢？唔肯係啩？咁所以呢就有人提出生酮飲食啦，即係 ketogenic diet 呢樣嘢啦。咁我又先至聲明戴頭盔，我咧就冇讀過嗰啲咩搖佢課程啊，嗰啲叫咩啊哈佛啊咁嗰啲，完全一張 shirt 都冇。我純粹係靠自己嘅身體，我好有決心咁樣咧，喺呢16個月嚟咧就戒絕曬所有嘅粥粉麵飯包，甜品、糖水，同埋超甜嘅生果，同埋一啲根部嘅嘢食，咁於是乎咧就令到我身體產生一個巨大嘅改變，就改寫咗我嗰個觀念添啊！即係因為我前年咧，我係同阿蘇倫一樣想快啲死嘅，真係，因為成個身體都好唔舒服啦，成日都受情緒影響啦，受身體影響情緒啦咁樣。同埋覺得自己嘅活動能力減少啦，因為隻膝頭哥開始痛啦，因為太肥啦，仲兼夾睡眠窒息症，好嚴重，有58% 嘅睡眠係唞唔到氣嘅，咁你係咪死咗好過？即係咁嘅 quality 咁樣過生活，咁啊仲要交租，仲要工作，接得太多工作又好辛苦嘅病，接得太少工作又唔圍到皮咁樣，即係就係到我呢。老年啦、中年啦，或者中年以上啦，就会产生呢啲问题啊！即系你有几大楼收租，日日都出去沟紧女嗰啲，梗系心情好啦。咁啊，梗系肥都有女可以俾你，即系都有人垂青啦。你有钱，但我就偏偏唔系啊嘛。咁所以就好彩咧，就系因为接触到 keto diet 呢个概念咧，就令到我喺瞬间。嗰幾個月以內咧，已經改善曬所有個身體咧。我係至到而家咧，我係即係有時個頭好痛，我會食頭痛丸咯。但係我嘅血壓高啊，同埋其他嘅身體嘅病咧，我係完全係冇食過其他藥咯。咁係只係睇過一次醫生，而嗰次醫生咧就係、是、去驗身去見醫生啫，即係都唔係因為病去睇醫生。我喺呢年裡面咧，係所有嘅痛症咧已經99.9%咧減絕曬。同埋唔會有熱氣發生，同埋痛風啦、睡眠窒息啦、血壓高啦，同埋體重嘅問題咧，同埋腳痛咧，完全冇曬喎，即係只係改變咗少少飲食啫。咁如果你仲跟嗰個食物死亡金字塔食咧，咁你咪即係老生常談咯，生老病死咯，咁病係梗噶啦，生 cancer 係梗噶啦，大家都生噶咁樣。即係證明咗啲咩？即係唔係話咧，你 keto diet 就唔會死，但只不過我真係好卑微地咧，想改善下嗰個生活啫，改善下嗰個沒有即係免於行唔到路嘅自由咁樣嘅啫，或者要孭住藥煲同埋心情好差嘅自由嘅啫。 大力水手789日 Kim's diet 同樣是無碳飲食，但偏向高蛋白質，主要食肉。佢措施偏向高脂主食，但適量蛋白質。Gilbert 借解釋，金輝生酮係咪即係戒澱粉質 ？Jack Musick MB 鄧無色派平喺 Hong Kong Talk Show 以中橫天下 Facebook Group T 人，佢哋唔信生酮飲食，亦不信雙疫苗有害，人人牛油。芝士、乳醬加紫菜、正 Lumax 呢幾個星期食咗好多榴蓮同糖就出事啦 ！Lumax 傷風流鼻水， 哇！你 水手789澱粉質食物嘅出現主要在於可長期儲存，因為饑荒戰亂嘅發生。 係， 咁咧就係、是、啊，大水手就補充翻點解人會食糖啦、啊？你冇心害你嘅其實。 Lomax 但好彩食藥份量比以前少了一半，就好翻好多。 喂 ，Max Low 心，你唔好食嗰啲啦。即係我早排我就冇得揀啫，因為我成日出街做嘢。咁但係我呢幾日咧冇出街做嘢咧，我淨喺屋企食，幾乎係一半，起碼一半以上喺屋企食咧，已經好咗好多啦。即係嗰啲問題係只不過琴日走去飲酒咧，又令到自己好失，我唔舒服咁解啫。 Stephen Mark， 我太太三高，生同十四个月，已经十二个月完全无食过粒药。 Exactly， 就系咁啦。 指数完全正常。 系。 Travis Sam 生同饮食有个缺点，伙食费贵咗。 嗱，我又有少少补充嘅。咁如果你净系要食翻以前食饭嘅份量嘅话咧，咁佢梗系贵啲啦，因为你要食到饱啊嘛。咁但系不如试下习惯下咧，就。譬如我有个简单嘅计算嘅，咁譬如你食烧鹅饭或者烧肉饭咁样，你净系唔食啲饭，就净系食嗰个饭份量嘅烧肉，咁其实你冇贵到嘅，咁问题就系因为你仲系觉得唔够啊嘛，我谂同个观念有关嘅，咁人都唔使食咁多嘢噶，我而家已经可以咧，净系食我平时以前嘅份量嘅餸咧，我已经够饱噶咯，咁完全冇事噶。咁所以呢，你应该将嗰个食到饱嗰个观念摆埋先，咁试下咁样会唔会，即係如果你嫌啲伙食贵嘅话呢，咁但係就算贵，你諗下你贵过睇医生咩？即係其实贵唔过睇医生㗎喎，你食生酮嘅钱，除非你下下都帮衬人哋预先整定嗰啲生酮 pack 㗎啦，咁就真係几贵嘅。咁但係好似我咁样，我都唔会，我都係照食返我平时嘅嘢咋嘛。咁甚至乎屋企整仲平添，咁剩翻啲錢咧，你又買啲好啲嘅肉啦，即係買啲靚啲牛扒啊，例如草字牛啊，例如草字牛油啊咁樣，即係買啲 quality 高啲嘅嘢食，寧願食少啲，即係食精啲就唔好食得咁濫咧。咁我覺得更上一層樓咯，個效果一定會。雖然我都未做到，但我有個目標，因為我始終都要成日出街食嘢，我又唔係話好多時間，屋企有冇工人幫我整定嘢出街食。如果有咧，就真係好唔同喎、 哦。Rebecca Lau 同斷食一齊做就可拉上補 鞋。係啊， 順搶大家知唔知靈堂啤酒邊度容易買得到 ？Ultramax 數96期最前每年感冒季節要揾醫生救命，佢最後兩個季節完全未有感冒，佢隨生活方式降低二型糖尿病風險。从每天药丸加一天三次注射胰岛素， 哇，好惨！ 到期最后减药，到完全不用服药， 哦、 减掉40磅，主要系期最等于 lifestyle change， 再混混生活融入新的生活方式而已。 嗱 ，Ultraman 咧，佢嗰个讲法咧，即系我觉得系好系层次高啲嘅。原因就系我识好多玩健身啊或者比赛嗰啲人咧。都認為 keto diet 咧係一個工具嚟嘅，即係嚟出賽之前減磅咁樣咧，跟住完咗個任務咧就又食翻曬嗰啲嘢，咁啊對身體非常之傷害大嘅。咁咧所以咧，我覺得Ultraman 直頭有個誘因係因為感冒啊，同埋二型咩低二型降低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啊咁樣，咁已經係解決曬噶咯。即係我開頭我都唔夠膽咁樣叫人糖尿病嗰啲人走去做呢樣嘢，因為我真係其他藥理嗰啲我唔明白，我唔知道你即係原來Ultraman 係試咗，咁所以咧即係更加鞏固咗我哋嘅講法啦。咁點解嗰啲頭先我見到有人咧心水清啦，但冇識喎，梗係啦。佢就話咧有啲網台嘅人咧就唔信生酮飲食同埋唔信疫苗有害嗰班咧，就係讀好多書嘅，佢哋自己傾。咁真係讀好多書都唔奇嘅。咁咧，佢哋就係我頭先講嘅類人啦。咁所以我哋用個身體嚟實驗咗，佢哋都唔信嘅話，咁即係可能呢啲人唔係醫學證據，但係喺醫學界嘅奇蹟啦。如果你咁講，喂，你醫學界叫人咁樣，你嘅指引我唔跟你，我又能夠改善到減曬病人唔使食藥咧，仲唔係奇蹟？咁就係正正咧，我唔明佢哋，以我識佢哋，佢哋應該係冇醫學界嘅瓜葛啊，即係利益啊。但我唔明點解咁堅持覺得 keto diet 係錯嘅咯，即係你其實淨係睇我哋嘅身體同埋睇佢哋嗰個外形， 同埋嗰個精神狀態，好明顯你就知道邊個說服力啲啦，係咪？即係一啲冇乜說服。喂 ，Nana， 你有 key 度係嘛？咁有啲咧冇乜說服力嘅人，係講話人哋嗰個能夠改善到個身體而有證據嘅人，唔知邊個說服力啲咧，就自己判斷啦。因為以我所知咧，佢哋嗰邊嗰啲人都好多 follower 嘅，即係覺得哇，真係好啊！你哋有義務同我哋講咁多嘢啊，甚至乎有得上有得上堂添咁樣，就彌補咗佢哋讀得書少嗰個缺陷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態度嚟嘅。咁但係如果講個身體嗰啲嘢，我覺得我哋一班係自己做實驗嘅人，能夠改善到就改變咗生活添啊！咁但係一啲淨係都有講字，但係個身體你見到仲係咁樣嘅時候，咁我哋自己判斷啦，有啲嘢真係。以我所知，仲成日病添。 Potato Chan， 唔該曬。Gilbert， 可能呢類飲食法係因應和平時期都市生活而產生。 嗯。 開平係咁，而講下平時點安排早午晚餐單好嘛？使唔使戒酒？酒好多都有 成 分。Daniel 日常做多啲氣功可以長年益壽，什麼生酮生酮都是假的，早晚做多啲氣功包有效，應回報無可限量。 嗯，我唔知你講乜。做氣功都有嗰啲問題噶，做氣功唔會血壓高嘅咩？唔會血糖高嘅咩？我真係唔知啊。咁可能做氣功做我自己冇得胃口都得嘅，我諗。應該係咁啊，我估。嗱，咁啊，回應翻上面先啦。咁生酮有個缺點，我都認同嘅，即係你要食飽係真係貴啲嘅。咁同埋斷食一齊做可以嚟拉上補下，即係嗰、那個你意思係嗰個食嘢嘅錢。咁啊，新咧就話咧，零糖啤咧，我好遺憾咧，我就係試過一次喺西營盤嘅啡粉買到之後咧。我去暈曬其他地方嘅啡粉都買唔到，有冇人知道麒麟啤嗰個代理點樣揾呢？我都未試過揾嘅，其實咁如果係嘅話咧，就可以提供到喺邊度買到俾大家啦。如果有人知道就好啦。氣功啊，真係可以令到食少啲嘢嘅，因為如果你控制到嗰啲血液點樣行咧，咁你就自然控制到你嘅食慾。你控制埋個腦對食物嗰、那個對糖嗰個要求嘅，咁氣功又要去到呢個境界咧，就真係 keep 唔 keep 到都得嘅，真係老實講。 Daniel 日常做多啲氣功可以長年益壽，什麼生酮生酮都是假的，早晚做多啲氣功包有效，應回報無可限量。Rebecca Lau， 生酮肯定是真的，做咗其他人唔信生酮咪由得佢咯，冇責任教徵佢，最緊要自己健康咗，唔使 keep 住片食唔食得。 我都費事咁直接答啊 ，Daniel 啊。咩生酮唔生酮都係假的，我都唔明點解叫假的喎，真係大家唔使咁咩嘅，咁執着嘅，咁即係如果人人都有個我頭先講嗰個胃根咧，去練氣功練到自己能夠鎖住啲食慾同埋鎖住啲胰島素嘅產生咧，咁啊唔生酮都得嘅，真係我諗阿 Daniel 應該做到嘅呢、這個。其实阿 Solo 讲得啱嘅，即系其实就唔应该继续推广呢样嘢嘅。原因就系当个社会好多好多人生酮嘅咧，啲食量真系唔够食嘅。老实讲，即系因为主要养活人口嘅食量咧都系淀粉，咁所以即系我亦都唔会即系嘥好多时间，即系去做呢啲生意，更加唔会啦。即系我觉得。我唯一一個動機咧，或者一個目的咧，就係、是、見到啲人生不如死，即係咁啱有緣分咁樣，可能有啲人好撚肥或者周身病痛嘅，或者同朋友輕交咁，咪同佢講兩句咯，即係提供多一個方法俾佢可以改善自己嘅生活咁解嘅啫。即係我又唔係有啲人話要人都做呢樣嘢，其實係唔實際，亦都唔現實嘅，兼且亦都冇咁嘅能力，令到可以說服到一啲好高學識同埋好信醫生嘅人嘅。所以啊，唔好咬啦，咬乜鬼啫？ 知女 Neko 日本啤酒代理，我可能 喂好喎、啊、好喎、啊、 Jack must say MB 鄧無色五隻棋薯片不能食 Michael Mac 氣功找到個真師傅先啦，然後自己俾幾多時間同耐心去練。Stephen Mark 生酮飲食係我一位醫學博士朋友教，佢最清楚西藥的害處，所以最反對人食西藥。Gilbert 可能 Danny 係曲住講啫， 唔知啊。 但不過我朋友話係因為戒得唔夠乾淨，所以先覺得我糖會令人產生 飢餓 感。Alan Chum 有時 Marketplace 見到有日本 Ryan Zero 同啤酒賣。 哦 ，Marketplace 有、哦，可以大家提供一下咯。咁無論啊Danny 係咪曲住講咧，我都要做埋呢場戲嘅原因咧，就係、是、要產生一個話題性同埋爭議性啊嘛。咁所以我又唔 care 嘅真定假，曲定直嘅。咁最緊要能夠 create 到一個話題咁解啫。喂，多謝你喎、啊、Danny。 最近长气功要找师傅教，好难自己学。Michael Mac 一旦流行，商家会跟风出一些扮生动食物同餐， 唔 直接咁翻工食早餐，味好麻烦。Le Mac 生酮唔生酮系两个世界，试过的人先知。 嗯，即系我识啲基佬都系咁样溜啲直嗰啲人，即系佢溜直嗰啲人咧都话：喂，你未试过，你唔会知啊。试咗翻唔到转头啊，咁样，咁可能佢觉得系咁啦。咁你会唔会信佢咧？咁你会真系走去试下？咁同埋系啦 ，Michael Mac 一定系咁噶啦，即系啲商家一见到个 market 就会改变嘅，会改变噶啦。咁我觉得都几难嘅，因为咧佢赚少好多嘅，真系。咁咧同埋阿 Dicky 即系好简单。咁翻工食早餐咪好麻烦，喂真係一啲都唔麻烦喎、啊。嗱我讲我平时翻工我会食咩呀，因为平时我如果唔翻工嘅话呢，我呢度自己整都得㗎嘛。咁翻工食咩呢，就有大家乐，我大快活照食一个早餐啦。譬如我最鍾意食鸡扒炒蛋。咁鸡扒呢佢本身呢即係可能有啲蜜糖鸡扒呢，佢块皮呢就有啲糖嘅，但我食埋呢因为嗰日 workload 好大咧，少少嘅 cup 咧，我可以即系少嘅糖可以我用得到嘅，即系唔超过20 gram 咧已经 OK 嘅。咁咧我就照食，但系叫唔好落汁。咁咧佢要俾个多士或者萝卜糕，你一样都唔要，全走。咁咧跟住叫佢俾翻一嚿牛油你。咁牛油咧我就将佢整落杯奶茶度。咁已经一个生酮嘅早餐噶啦，变咗。即係我唔明點解覺得有啲麻煩呢，可能聽到覺得麻煩啦，但係我要清晰講一個概念俾你聽呢，生酮飲食唔係要食啲乜嘢，係調返轉係唔食啲咩就得㗎啦。即係只要食返嗰啲，但係淨係唔食粥粉麵飯澱粉糖咁就得㗎啦嘛，唔係話專登要食啲乜嘢㗎嘛。即係呢個係好普遍Q&A 嘅第一條問題，咁食啲咩呀，咁其實你唔食啲咩就得㗎啦，唔係食啲咩呀。明明 Ultraman 數96生酮加間接性斷食，其實現今都市人的早午晚餐都是工業革命衍生出來的方程式， 沒錯。 我就吃慢慢開始有定律的安排自己的生理時鐘去配合，當然打工仔朝九晚六需要有個 schedule，所以餐單都是自己斟酌。 Michael Mac 生動興起，而家超市啲肥肉好多時一早俾人掃咗， 係咩？有啲咁嘅事？ 其實我相信個世界係平衡嘅，每個人身體都有唔同，有人生酮 work， 有人氣功 work， 亦有人西藥 work。 而我覺得重點係你跟邊套都好，好好地跟足，唔好跟一半唔跟一半。如果做下氣功又走去飆糖，咁就越咗能得利。Back Cloud 而家一日食一餐，快靚正餐。 係，你做得到咪好咯。咁啊，阿神野貓我都覺得講得啱嘅，因為生酮係好難咧，一半同埋唔一半嘅，因為咧個身體嗰個機能咧就係、是、你靠開葡萄糖去維持你啲力量，你唔可以食少啲。就可以改變到喎，因為你食少啲， 胰岛素就照出嚟，同埋你个脑都系照等紧你啲葡萄糖嚟开饭嘅时候，咁你个脑就俾一个好大嘅 signal 你，周身唔舒服，逼你食糖为止，佢先至收手嘅。咁嘅时候，如果你一半即系跟一半唔跟一半，咪濑嘢咯。咁所以咧，我就建议，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生酮嘅话咧，就真系要戒绝咗，你先能够将个身体改变咗，由葡萄糖就变为酮质。即係 ketone 去運作，咁咧即係等於你揸車一波起步轉二波，血糖一波轉二波嗰下你冇 1.5 波噶嘛，咁、那個壓力即係一個齒輪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中庸之道咧係完全係生產唔到作用嘅，咁所以只會令到自己嗰個痛苦增加嘅啫，咁所以喺哲學層面上咧亦都唔可以。一样嘢就代表晒所有嘢嘅，咁当然我唔系讲紧神野猫，神野猫嗰个讲法好中庸嘅，即系冇坏错，即系只不过你自己嘅态度嚟嘅啫，呢个系，即系只不过我用我经验嚟话翻俾你听啫。 Jackie 刘德华都系食斋越来越瘦。Michael Mac 我带几嚿卤水猪头肉翻工已顶住大半天了。 系啊，好劲啊呢啲。 789正解。生酮我都是一日一餐，食量是未生酮之前一餐。 冇错。 Check music MB 邓模式五 degree， 刘华增因高血压入院。约翰小夫讲埋 lunch 和战略出街可食咩 ？Michael Mac 以前不敢吃肥差肥烧肉，少了多少口福。 真系好笑，邓模式刘德华高压去入医院都知嘅，点解？What Wikipedia？咁啊，食 lunch 同埋 dinner 出街可食乜？又系咯，其实我一句已经答咗你噶啦。你净系唔食嗰啲，其实咩都可以食噶啦，已经。嗱，如果你去到粥铺问我可食乜咧，我就叫你掉头走啦。咁但系一般茶餐厅咧，你都可以唔要饭，走饭去米线铺啊，走米线，或者去食个下午茶餐。即係嗰啲常餐就走個包，即係其他直接食通粉就梗係唔好食啦。咁即係總之你記住唔食乜，唔好話諗住要食乜就得㗎啦。咁你自己 arrange 啦。如果你想知道食乜，即係淨係講咗俾你聽唔食乜，咪即係等於剩翻啲可以食咯。尤其是去飲宴咧，就最正，因為嗰個有個拼盤㗎嘛。咁咧啲人食剩嗰啲咧，其實我哋最啱食嘅皮同埋油咧，我哋食可以食好多都得嘅，仲係好健康添嘅。咁同埋頭先有朋友話，而家好多超市嗰啲肥嘢都俾人掃曬，咁呢樣都真嘅，因為肥嘢好少嘅。因為我有個朋友，佢係做凍肉嘅，佢話咧嗰啲所謂下難嘢咧，俾都冇人要啊，所以佢抌嘅。咁啊，希望佢抌嗰啲啊，留翻俾我啦。咁啊，留過一次俾我，我都食一排時間嘅。咁但係唔係成日可以約到佢攞嘅。咁所以我諗暫時都未係好普及咯。如果以嗰、那個佢個檔口嗰、那個。那個情況來講 ，Michael Mac 以前不敢吃肥差肥燒肉，少了多少口福？ 係啊，梗係啦。喂，唔知點解讀唔到 Dubit 喎，突然間又試一次先。 Top chat Salon Wong 又係咁。 Nicola, we everyone, team and sorry. Hi, Pan, hi, long time no see. 嗱，刁维咁人读啦，惯咗朝早唔食早餐，上一代话注意力会低，我又唔觉，仲利身系冇生酮嘅情况下，咁头先啊， 我都系噶，由小学开始都唔食早餐。 头先啊，欧长明咪讲咗咯，即系人个生理时钟唔同噶嘛，包括食同埋瞓都系，人需要集中、需要瞓觉、需要食嘅嘢都系唔同嘅。咁就係因為工業革命 regulate 咗你要咁樣做咋嘛。 Lomax 好多人觀念係唔食粥粉飯就等於唔食嘢。Gilbert at Lomax 尤其上一杯 Michael Mac 要常帶袋糖來加入酒糖飲品。Rebecca 和燒五花腩真係好正，大力水手789燒我哋完全冇顧忌。Jack Music MB 邓无色娱乐新闻，刘华拍大只佬果期高血压入院，当时刘华身形十分好，令人奇怪何感受嘅刘华会高血压。 嗯，同埋食斋咧，如果你唔即系系靠淀粉嚟充饥咧，你嘅健康系表面嘅，即系你唔系瘦就代表健康噶嘛。我即系其实我都曾经食过两年斋啦，即系我都唔系话全斋，我只不过唔食啲哺乳类动物啫。哇，嗰两年身体就系最差嘅，因为咧唔够饱，你又要食翻啲饭啊、面啊嗰啲嚟顶肚，嗰一餐先好似食完咁嘅。我就系嗰两年，哇，真系未试过身体咁差咯，从来都咁啊赖咗自己年纪大咯。咁但系原来我年纪都系咁大，或者仲大咗会。走翻转头咧，就系呢个就我嘅经验啦。 Alan Trump 即系出去食饭、走饭、走堂，就一定唔会错。阿姚开探长 ，Hello 阿姚， 话而家正式改翻一星期两晚 live， 都唔系提我话嘅，我头先都讲紧，唔系我都试紧嘅，因为咧我一星期两晚 live 咧，我就唔会拍嗰啲开箱文，同埋唔会有怒火探戈噶啦，因为咧。是 workload 問題咯，即係你要 keep 住係做咁多嘢，一個禮拜你先可以繼續生活到，咁好無奈嘅。因為我都想日日都開，日日都即係好似人哋啲 YouTuber 咁幾開心啊，日日都拍自己想拍嘅嘢，又或者可以拍到音樂嘢，或者錄到咁樣幾開心啊。但我就唔得咯，因為我真係要揾食嘅，我又唔想靠個網台揾生活，即係妄想添啦，簡直係即係以我咁幾千個 subscriber。你真係除非你七日食一次嘢，同埋仲係食 keto 咁樣就可以生存到啊！所以冇可能嘅呢、這個。咁 Max Low 哦，答緊啊 ，Dilbert。 Hello Max Dilbert， 係啊，就算見住你咁耐冇食，佢哋都話唔得。 係咯，點解咧？嗱，再問佢點解唔得啊？我都唔死喎，咁樣嘅，總之唔得啦，咁樣就算答咗嘅咯，好成好奇怪嘅喎，啲人，即係呢啲人好難溝通到嘅，都唔討論嘅，即係總之佢話唔得就唔得啦。 Jack Music MB 鄧無色，我不是 keto diet， 只是戒汽水和飲品酒糖，身體已經大有改善。 哦，係啊，因為好多 chemical 嘅嘛，汽水都糖都好撈教嘅。即除了糖還有其他雜質的嘛，白砂糖那些。 OK， 喂，那呢即希望呢即在這裡原本不知道什麼叫 Keto 的朋友都知道了，那知道那些就不用特意說了，所以就和大家 的提供 的經驗或者資料呢，我相信沒有生酮的人都會多知道一些的。那我也不是說即係想搞個生酮嘅節目，我完全係覺得唔 work 嘅。咁點解唔 work 咧？轉頭翻嚟先講，我去攞啲嘢飲先。 有咩啊？幫我。我唔知。 你幫我等。 好啊。同埋又可能呢個 係咪？唔係食咯，冇話唔得 嘅。我食黐草，因為好擺好耐，驚乾。 哦。嗰盒醬食完啦，嚇！真 係。嗰盒醬你喎，唔知 咧。喺邊啊？ 喺度咯，仲。啱食過，啱食過。我唔記得 咗食嘅。 會變 咯。點知你試下？ 而家試唔到，你包我一包嚟俾我食。我唔好啦。啊！啲芝士幫我整個熱茶啦。 哦。 唔該唔該。 嗱，而家又係食呢個時限，因為咧。表面睇咧，呢個159蚊嘅 cheese 咧，好似好貴咁啊！哇，但我食咗成幾耐啊？有冇兩個禮拜啊？ 差 唔多啦。哇，原來食到好耐，所以下次唔使買兩盒咯。因為上次打風咧，諗住買多啲嘢零食啊，或者即係我哋都冇分零唔零食噶啦，即係食親啲嘢都係蒸嘅，即係盡量。咁所以咧， 馬山 啊，我哋係咯，因為我哋去馬山要專登出尖沙咀，咁所以買停翻嚟，咁所以咧。就哇，原來食好耐嘅，即係開頭好肉赤㗎，159蚊喎，原來 OK 嘅 ，OK 底嘅。 點解你唔食咧？ 我唔 係 好想食喎呢個。 OK。 我哋已經食兩斤椰子啊。 Michael Mac 唐为百毒之首， 冇错。 开辟我好似有印象，探长你上年一边开 live 一边食饭团， 系冇错。 你未我记错， 冇。 老豆系有科学精神先是生同 ，Potato Chan 姐姐 ，Potato Chan 等我试下先。 系喂，如果你真系，我觉得你有需要先试啦，因为都几大牺牲噶喺社交上，因为俾人问到吓，唔系人人都好似我咁咧，即系摸打嘴噶嘛，我会答人噶嘛。咁譬如頭先有位朋友，我覺得好典型嘅香港人啦，即係有人話無端瘦咗20磅，跟住話哦冇啊，做下運動啦，鳩答佢啦，即係費事咁認真，呢啲係智慧嚟嘅都，因為答嚟好嘥氣啊，你費事同佢拗啊，即係日世人叻過你啊，我哋有時同親戚食飯咧，我同阿監製咧，有啲肥師大嘅親戚咧，教人點樣減肥，真係好好笑，我個場面真係好野笑啊！肥师大只又冇精神又肿又浮肿，又教人哋点样计算啊，教人点样减肥做运动啦，真系咪好笑啊？你话呢啲，咁我两个系啊，咁我两个梗系唔出声啦，屌你咁样叻， 开辟我好似有印象，探长你上年一边开 live 一边食饭团。 啊，读错啦 ，sorry。 开辟系咪我记错？ 冇记错，冇记错。 佢嗱，就系有科学精神先是生同。 好 ，stop 先。系啊，你谂下，食饭团啊，我因为好中意食嘅嘢嚟嘅，就系华裕杰咧，即系我同阿监制咧，直头系专登即系华裕杰买饭团食嘅，系真系好捻正嘅。咁但系连我咁样我都能够戒到咧，个原因就系、是。因为戒咗之后咧，你得到嘅嘢绝对多过一个饭团1000倍咯，简直系。你摆喺面前我都唔食嘅，根本就而家。 但我会睇下咯。 华裕杰好似系咪有啲冇饭嘅 item 啊？而家 有啊，有鱼啊，有嗰 啲咯。系咯，咁我可以帮衬翻华裕杰嘅可能。 都几贵，好细细咁两嚿鱼都。 两嚿鱼50蚊。 都几贵。 系咯。咁啊 ，Potato Chan 咧，你话想试下咧，咁我觉得你应该有个 plan 去试，即系个 plan 咧就系你要 planning 自己买啲咩食，或者 planning 自己去到点餐嘅时候，你会坚持会食咩，同埋有定第二手准备，譬如呢度唔啱食，有餐单完全唔啱食，你预咗走，你先至可以嘅，因为咧如果唔系你冇乜意志嘅时候，冇乜方向感嘅时候咧。如果冇 plan 嘅時候咧，你就一餐係咁，一餐唔係咁咧，你搞一年都搞唔到，仲令到你自己個心情唔係好開心，因為個腦咧靠慣血糖去俾你得到開心，而你又唔能夠滿足得到嘅時候咧，你真係全年受罰啊！簡直係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懟冧咗呢一個 system 先，即係唔好俾啲血糖令到你個腦 high。而 high 慣咗冇得 high 嘅時候咧，嗰種痛苦，你要同佢一刀兩斷咧，一定要佢去到極端冇得 high， 好憤怒、好枯燥嘅時候，咁佢就會放棄噶啦。咁啊放棄咗你嘅咧，就係4日時間到啦。咁啊完全咧，你個腦就唔 function 到呢個逼住你血糖低症嗰個症狀嘅影響嘅。但係發夢咪好咯？我尤其是我仲嚴重。我同監製都曾經發夢咧，食啲好勁嘅嘢噶，例如食咗3個粽啦，同埋食咗一塊餅咧，而個餅嘅 texture 咧個方糖嘅 texture 成嚿糖咁樣嚼落去嘅，即係我發過啲咁嘅夢嘅。你發夢食過咩話？ 食漢堡包，食埋個麵包咯，好驚。 係咯，咁所以咧，你同佢一刀兩斷咗之後咧，你就可以進入到生酮嘅狀態。 要睇定要買啲乜嘢咯。 Black Cloud 馬莎已經變咗我至愛超市，收嚟購有啲 Tesco 芝士都幾正，又抵幾十蚊。沙門旺一邊開 live 一邊食飯團，唔止1年前。 系啊，冇错。 探长食饭，团友冇淀粉质超标。我仲记得你话嗰日下昼食完意粉。开平和，明白。你当时未开始 ，Gino Nico 我身边比较蠢嘅人，唔知点解都系甜品汽水同珍珠奶茶啲 friend。 珍珠奶茶真系扑街到啊！即系千祈唔好就 系。即系戇鳩，我嘥咁多个钟头去茶一杯嘢饮，仲乜鳩？ 系咯。嗯咁啊，飯團就梗係超標啦，一啖都死啊！ 係嗰個真係好蠢㗎，佢嗰啲咧，佢係咁咧計曬俾你睇咧，佢每一個 item 係幾多卡路里大打啊咁。 邊度你話？ 華語 傑。哦，仲有阿 Solo， 你話 Tesco 啲芝士幾正，又抵幾十蚊，不過要留意一下佢個 cup 有幾多個 percent， 唔係幾多 gram。就唯一是这样啫，即是买啲尽量少嘅，即是个碳水化，即是个 cup 嗰个指数。咁我买呢隻cheese 呢，佢成 pack 其中一种 cheese 呢，就其实我哋唔好食得嘅。咁我好少好少咁食囉，就係呢隻。佢有 blueberry 喺里面嘅，因为啲 blueberry 佢唔知浸个糖定咩，成嚿嘢好甜嘅。咁所以我又搵唔到人请佢食喎。咁所以呢，我就好少好少咁食囉。即係食到最尾，每日食少少咁樣咯。因為咧呢只拼盤咧，佢好就好在咧，同一盒嘢有幾種唔同味嘅 cheese 咧，咁啊同一次食咧個味道不停咁變咧，好享受噶都呢、這個，又唔係好貴。 大力水手789食淀粉质越食越饿，要越食越多。 系啊，冇错。 好奇怪 ，potato chan 总之唔食粥面粉饭，酒汁唔食糖。猪娘奶佢下次上嚟，我要食芝士。blueberry 果旧唔食。 好啊，我点解你唔食啊？ 对美食的食物都是同生同反对。 咁我唔认同喎、啊。 甜品咯、啊。 系咯。唔係反對啊，反轉啊，唔係啊， 好食、 啊。好咁啊，豬大腸都好食㗎。係 咯，一嚿食嚿扣肉都好食。 係咯，咁我都唔認同咯。 豬腩好食。 咁啊 ，potato 有 豬好好食。 係啊，有少補充添 ，potato。因為你聽講幾樣固然要走啦，咁但係你要留意咧，唔食糖個定義好廣泛嘅，包括 生果、 蘋果、橙。榴蓮呢啲好甜嘅生果完全唔食得啦，咁我哋只會食raspberry 啦、blueberry 同埋 strawberry。咁 strawberry 咧係比較甜嘅呢幾樣，又食兩粒就好收手啦。買大粒啲靚啲嘅咧，即係你食得少，你咪可以買靚啲啦，係咪？但係以前 compact 嘅話咧，但係你可以買平就 compact 就抵啲啊嘛。咁提子嗰啲其實你自己分辨到嘅。是你自己分辨到，即是生果是食物中的天使来的嘛，不吃不得的嘛，个观念上。咁大家就话俾你听，真係唔好食。因为古代呢未有农耕嘅时候呢，啲生果係酸的嘛。咁人係俾一啲生物去食的嘛。但係而家变晒甜呢，根本就唔适宜生物去食㗎啦。咁所以呢我哋会食 blueberry 啦，可以食多啲啦，因为 blueberry 冇乜甜嘅。 柠檬 啦。柠檬得啦，係啦。 牛油果 咯， 就 係、 是、生果啦。 牛油果大量，大牛果就其實唔係生果嚟嘅。 牛核就係生果啊。 即係佢係另外一樣產物嚟嘅，即係唔係大家傳統嗰啲生果。 所以番茄你都唔好食，生 係啦，冇錯。同埋根部唔好食啊，蘿蔔啊唔好食啊，番薯薯仔唔好食啊，薑又吊味好少嘅啫。人心你拍成條咩唔通？咁呢個係得啦。咁咧。是啦，嗱 ，potato 咧，日日打边炉啱啦。咁咧，但系打边炉咧都留意嗰个汤底。 potato 全咁，我日日打边炉。 又打交，咁打边炉咧，你最紧要清汤啦，尽量。咁我甚 啲人会滚水啦。 甚至乎有啲人极端到咧，就要叫嗰啲人俾啲滚水去打咁样。其实老实讲，打边炉滚水打都好味嘅。 其实汤多 Q 鱼嘅，你一嚿食材好味就得噶啦，我觉得。咁仲有就系、是、阿 Danny 呢话世上美食同生同反，我觉得啱啱相反。嗱，当我未识到生同嘅时候咧，我啲前辈咧，即系我当时后生仔咧，即系我系识第一个咁 close 嘅 friend 咧，又痛风又血压高，一验身又三支咩咩咩酸啊！ 金油酸， 金油酸又偏高咩都，咁佢就话咧，哇！真系而家医生叫我戒口咧，所有嘅美食咧都唔可以食啦，即系越好食嘅越邪恶，例如炸猪大肠啦，例如肥猪肉啦。例如豬頭肉嗰啲啦，同埋腩肉啦、扣肉啦，最中意食呢啲嘅。咁如果你咁講，我嗰位前輩佢最話最中意食嘅嘢，咪就係生同食嘅嘢咯。所以 Danny 呢，我諗你個諗法都好得意嘅，即係成日都將啲嘢二分法嘅咁樣。但係世界上嘅嘢所有都唔係二分法嘅，因為你就算好好食嘅嘢，有啲食得，有啲唔食得噶嘛。事實上。咁所以你認為世界上美食都係同生同反對，咁咪錯咗囉，即係正正就唔係嘛。起碼我好鍾意食豬大腸先啦。咁唔知道有啲咩補充呢？唔知點解即係我哋個文化係成日都鍾意一錘定音嘅將啲嘢，即係總之就咁啦咁啦咁樣，但係其實就總之咁就錯啦，我肯定。因為好 detail 㗎嘛呢、這個宇宙嘅嘢。唔係總之咁就係要咁，總之唔係咁就要咁噶嘛。 我仲有一個啱啱心痛嘅朋友，就係、是每日帶住兩罐罐口魚出街。係 啊。 Miriam 你要做下 research， 其實食到啲咩自己接唔接受到先，點去 plan 好重要。 係啊，冇錯。 講起芝士，藍芝士正，不過有啲偏鹹。 嗯。 Lumax 有冇人睇過其他地方嘅煙花？是不是有特別呢？ 是啊， 今晚看電視播煙花，悶到真是睡著。嗯。大力水手789有很多平價芝士，非原製，溝了澱粉質。 是啊。 Lumax 煙花要現場近岸睇，廣大響，沒有新力聲音響可比。Alan Chum， 如果你在家吃早餐會吃嗎？Gilbert 澳門個煙花規模小，不過好在可以一邊聽電台播同步配樂。 嗯。 可以走去少人嘅地方睇。 嗯。 之類呢，佢我唔鍾意食甜嘢，對上有一次上嚟我狂食車厘子，好少食生果。 嗯。 下次我整個牛油果汁俾你食。 好啊。 嗰個係抗抑鬱配方嚟嘅。 好啊。 翡翠可以食。 好啊。你講放煙花我真係冇乜研究。我就係近來咧見到有個日本嘅一條片咧，人哋煙花咧顏色啊同埋嗰個 format 都唔同嘅，我懷疑佢有啲新嘅技術嘅。咁我哇真係人哋放煙花好靚過人嘅，個分別就係咧，佢個煙花彈到上去咧，佢 last 好耐嗰個圖形嘅，就唔會好似我哋嗰啲砰一聲就自然跌咗落就冇咗嘅。我唔知啲係咪技術啦，亦或嗰條片係做咗特技啊，因為直頭係 CG， 我就唔肯定啦。所以咧，煙花我都冇出去睇好多年啦。最後一次咧，即應該係搭船出去睇嘅。就正如頭先嗰位朋友講咧，嗰、那個爆炸嗰、那個震撼力咧，係冇咩任何 stereo 可以比嘅。佢係全個 all around you 啊，真係嗰啲聲咧，因為你去到後面就彈翻轉頭，同埋啲人咧嗌嗰啲聲咧，嗰種立體程度係真係冇得比嘅。咁梗係冇得比噶啦，最靚 HiFi。都是想盡量模擬翻真的現場感嘅啫，咁所以梗係冇得比啦。咁我其他冇乜研究，呢、這個答唔到爹啊，真係對唔住。咁啊， 早餐食咩？ 早餐食咩啊？我哋王牌早餐呢，如果你堅持食三日咧，就包你瘦到五磅。 係每餐喎、 啊。係啊，每餐就唔係早餐，就係、是、煙肉蛋啊！煙肉蛋跟就無敵嘅，即係又唔貴。但又可以可以去到水，又可以即係去水腫啊，同埋可以嗱就係、是、先至聲明咯，先至聲明又係咧，如果你戒啲唔戒啲咧，就包你死。咁咧真係要戒曬咧所有嘅卡咧，而食煙肉蛋咧，即係用牛油炒蛋啊。 我有牛油啊， 橄欖油。 牛油都得，橄欖油都得，你咪中意落啲 cream 又得。 係啦，咁咧總之冇卡之下咧。如果你即係你當挨苦啊，當坐監都好，你 可以殺蛋。 係啦，你食三日咧， 三餐或者兩餐咧，你包你瘦到五磅咯，你瘦唔到你真係嚟揾我。同埋咧，好多人 最快入桶啊！ 係啦，好多人以為咧食鹹嘢個腎唔好咧，其實呢個又係一個唔同嘅講法，或者一個偏差嚟嘅。因為你又食飯又食，即係一般正常死亡金字塔嘅食法，你食得多啲鹽啊，梗係死啦！你個腎根本就應酬唔到啊嘛。點解你個腎會應酬唔到咧？會腎衰竭呢？因為你本身呢，一般人死亡金字塔裡面的 diet 呢，你的腎已經很忙的了。原因就是呢，你產生胰島素呢是最主要的元兇，就是胰島素飆出來之後呢，你要代謝返，即是說你不可以留在身體的嘛，飆出來就出來的嘛。咁呢要入返曬個腎嗰度重新 filter 一次你多咗嘅胰島素。咁每日嘅日常工作呢就係、是、做呢樣嘢。你每餐飯食完飯呢，嘩好昏昏欲睡啊，即係飯氣攻心啊嘅時候係腎虧緊嚟嘅。你當時個腎係大把嘢做啊，咁你個人咪虧虧地咪眼瞓囉。咁但我哋食完飯都唔眼瞓嘅，而家我哋唔即係食完嗰餐嘢唔眼瞓嘅。咁咪證明咗其實根本個腎嘅功能係好好。咁我哋更加食多過以前嘅鹽，多少少得。原因就係呢，我哋嘅體力呢係靠鹽去產生一個電解作用而產生能力㗎嘛。有冇講錯？即係鈉同埋鎂都係咁樣用㗎嘛。咁所以呢，頭先嗰位朋友話 blue cheese 超鹽，咁我而家食緊呢隻都好鹹嘅，其實即係以我以往嘅口味呢，我係好輕口味嘅，即係唔係重口味嗰啲人。咁但係而家呢大把 quota 話你知，又係嗰句，屌如果你又要食飯你又食好多鹽啊，死梗。咁就咁，每次都要講啊，真係。因為又俾人講咗一句啦，屌你教人食鹽，屌你咪讀下書少咪亂講啦咁樣，咁無謂啦，係咪先？ Michael Max 世卫早排才出过个报告，话肥猪肉有营养。一般传媒当搞笑来报道。正佢系 Nandeski 最衰，唔需要戒烟。 哇，答咗你啊！ 食紧低碳，可以享受到动物脂肪好正，好食又够饱。叔叔茶记成药有公仔面， 唔好食噶。 烟花腩真系好正。Michael Max 日本仔的烟花好有设计。上網找來看，多年前曾在香港演出。Potato Chan 是不是所有酒都應該不飲得？除了無糖啤酒。 不 是。Potato Chan 海鮮就不用理。Alan Chan 荷包蛋可以嗎？ 可以。 Max 生酮不可以少了吃多菜，同埋夠油脂。Potato Chan 出外面吃嘢，多數都會用糖 果。是啦，冇錯。 Michael Max 是咯，早上煮隻蛋食已可頂用，不過我擔心而家啲蛋係打好多激素入母雞度生出來，有無推介哪裡有可靠又不太貴的？ 嗱，早排有個傳媒定係選擇月刊啊，即係消費者委員會咧就 list 咗七種蛋出嚟，就係冇激素嘅，都唔係貴嘅，都係超市買到嘅。我只係記得一個牌子啫，就係嗰個日本咩櫻花定唔知咩，定係你都噏得出一個噶？ 我都唔記得咗。 係啦，你自己去 search 下啦。 你可以揾下嗰啲，其實好似百佳都有啊，有一啲係 free range， 同埋佢話冇激素都有嘅。但你唔好覺得貴咯，雖然係梗係 貴少少嘅， 梗係嗰啲普通大陸蛋嗰啲啊，或者泰國蛋真係平好多嘅。 但係泰國都有兩三個牌子係冇激素嘅。即係我睇上次嗰個 report。 咁你梗係食嗰啲 free range 嗰啲，即係冇韻嗰啲啊，即係啲雞冇雞冇韻啊。 係走地。 係啊，冇激素啊嗰啲最好啦。咁但係你諗下，你又食少咗甜品，你買少咗好多零食啊。 係啊，慳好多錢嘅喎。 係咯， 睇翻曬度喎。 正正可能你食兩餐甚至一餐。咁所以貴啲。 哇，其實我哋以前食 cake 同埋食甜品嗰個價錢都好好驚人嘅，其實，因為食個甜品貴過食餐飯嘅而家，咁所以咧活喺幸福當中咧，簡直係即係唔係話補藥黨啊，係講堅。咁同埋咧嗱，我今次好有趣啊，因為有阿 potato 都有好多嘢問，都好有見地啊。你話海鮮就唔使理，都可以咁講。海鮮有冇避忌啊？ 冇啊，除非你有敏感嘅啫，冇咩 病。其實敏感都可能會冇事嘅， 冇乜 少咗嘅真係。 冇乜嘢 嘅喎。係 keto 咗之後係敏感都少埋，嗰個嘢好神奇。咁同埋咧就 Max Low 咧就话生酮可唔可以唔可以少咗食多菜？咁但系有条友咧，佢啊自称生酮系嘅训导主任嚟嘅，我改佢系生酮训导主任啊，就叫Pitch Fu 啊，即系佢系经营一个page 嘅，唔系 group 嘅，就生酮饮食，唔系生酮咩啊？叫做自己救自己啊！生酮加油站，佢咧就系原教旨嘅，佢连菜都唔食嘅，又完全唔做运动嘅，咁成日话自己系小腿细咗好多嘅，咁我就梗系唔会赞成啦。虽然系得嘅真系，但系食菜会舒服啲啊嘛，同埋口感都好啲嘅，但唔好食多咯，尤其是浅色嘅菜咧就食少啲啊。深色嘅菜咯，因为深色嘅菜咧里面有埋矿物质比较多啲，咁所以我建议食啲深色啲嘅菜咯。 因为有啲人食嗰个阿 Peach Fu 系食 carnivore diet 嘅，即系嗰啲食肉瘦嘅 diet。 嗯。 咁佢油啦，同埋蛋白质 嘅啫。啊系啊，同埋阿 potato， 千祈唔可以唔食油啊！呢、這个状态之下，因为唔食油咧就变咗啲健身嗰啲人咧就净系食肉减肥咧，对你嘅肝都唔系几好，因为你 over 咗蛋白质咧，你都系个肝整翻嘅啫，即系个 workload。咁咧就系另外咧。就是你问啊，啤酒嘛，所有系所有酒都唔饮得，就唔系嘅。啤酒梗系唔好饮啦，除非零糖。咁啊，酒啊最好净系饮威士忌。 买硬嘢就得噶啦。 唔系，有啲硬嘅，譬如伏卡都有吸有吸噶。 得啊。 饮 得啊。 伏卡我查过有吸噶。 饮得噶。 哦 ，OK， 个硬嘢得。跟阿监制话，咁我哋咧通常净系饮威士忌啦，自己买，咁就冇事噶啦。咦，今晚都好似好多生酮话题，咁啊唔可以讲，唔讲啲生酮嘅八卦嘢，都唔系八卦嘢嘅。 Michael Mac 系咯，早上主席单食已可顶用，不过我担心而家啲蛋系打好多激素入母鸡度生出来，有无推介哪里有可靠又不太贵的？大力水手789无糖啤酒有啲脆口， 系啊， 只是无糖啤酒味要有蜜汁，蜜汁就是高碳水。主料奶沟日本烟花好睇。佢哋連放嘅節奏同整個天空放上去嘅 LAYOUT 都諗埋，整件事係清雅嘅，意大利係華麗嘅，好 grand， 同日本一樣，都顯現翻自己國家嘅美學。而香港呢，亂嚟、惡俗、浪費、完。大力水手789生酮一定要多食菜加纖維排毒，肉類同脂肪毒素比較多。Michael Mac 出街食店的蛋一定是化學雞身的料，不過吃少少當係唔見。 嗱，我嘅見解係咁嘅，因為我哋嗰個肝腎咧，而家係個 workload 細過以前多多聲嘅，咁當然鬼唔知食嗰啲有激素嘅唔得咩？煙肉嘅鬼唔知醃製過又唔得咩？即係唔好啦。咁但係咧，照個經驗同埋個 result 咧，驗咗身嘅 result 咧，如果你食好多激素，即係啲所有嘢都去翻個肝嗰度嘅，即係啲要排毒噶嘛。咁我睇翻個驗身就冇乜呢啲問題。咁即係咧，推算翻嗰個理由咧，就係、是、根本我哋而家個肝腎嘅功能咧，就會比以前好啊。咁所以咧就食嗰啲嘢一定係錯嘅。但系咧，你應付得嚟，又即係其實一個 trade off 嚟噶嘛。 唔係，同埋你睇你個經濟能力量力而為咯，加埋。咁你平時喺美生同你都係食啲普通嘅嘢噶啦。咁好多人都係照食翻普通蛋㗎。 啊，具體嚟講咧， 有乜所謂啊？ 具體嚟講咧，就係、是你唔可以一下就攬到一個最完美嘅。嘅條件嘅原因就係你本身個內在條件存在你的經濟同埋你的時間啊嘛，咁所以咧，我以上講嗰啲戒咗嗰啲咧，已經係改善超過70% 嘅時候，咁嗰個30% 嘅你有條件嘅時候，你咪盡量做埋。咁即係如果你食啲完全冇激素、完全係草字牛、完全冇谷物冇麥嘅嘢咧，咁你隻眼都白啲嘅，真係唔係講笑。咁可能差少少啦，差30%。就你自己衡量啦。 咁你唔好話嗰啲原教旨咧，我最鬼憎啲人咧，即係人哋成班人食飯，咁佢要求我要食齋嘅，咁有啲好幼稚嘅人挑機，嚇食齋啊，唔殺生啊，咁你唔好著梳，唔好著皮鞋咯，唔好坐梳化啊扮，屌咁嗰啲咪又係殺生咁樣，屌人哋唔食嗰啲生命就殺少啲，就唔係完全唔殺，咁都係一個進步嚟噶嘛咁樣。咁即係你要走去 challenge 呢啲，咁我覺得凡事都係量力而為啦。即係譬如你冇能力做得到嘅，就唔係佢哋完全唔做啊嘛。即係叫做到幾多得幾多，咁我就覺得咁樣就大家舒服咯。 同埋開頭食你唔想嘥咁多錢去食翻普通蛋啊， 係啊， 普通嘢平嗰啲都照食。 係啊，到你真係認為慳到錢啦，譬如你可能個睇醫生用好多錢嘅，又話睇你係精打細算嘅。佢舊年睇醫生睇咗大概10,000蚊嘅話，咁你下年咪 plan， 你淨係換曬蛋你要需要幾多錢呢？換曬肉要需要幾多錢呢？咁你咪自己計囉。你應酬得到嘅話，你又俾得起嘅話，咁我梗係叫你食嗰啲好蛋啦。咁但我哋又未有能力咁樣做囉。嗯，我而家食啲臭芝士呢已經滑咗牙啦，我面容冇咁扭曲啦，我好耐冇食到嗰次，第一次食啦，哇臭揾到咧，即系可能而家有心理准备。够。 总之，唔使一定所有咩都系草字啊，又话冇激素啊、organic 啊嗰啲，唔需要谂咁多嘢。 嗯，因为咧，你个肝肾咧，你要嚟应酬嗰啲胰岛素啊。或者其他你食你嗰谷物，你嗰冇嘢要你受嘅咩？呢样都有嘅、哦。咁嘅时候，我已经少咗嗰 part 咧，咁你系绰绰有余嘅。即系话咧，你惯咗孭10担米嘅，咁而家孭得3担米，咁最好3担米都唔使孭，个人都知啦。咁而家净系叫你孭3担米啫，咁你明显好多咯，你嘅活力已经多好多啦。 Jack 咪食 MB 鄧模式，十幾年前未興 keto， 但興一種食肉減肥法，效果顯著。《蘋果日報》專欄作家曾淵聰就係咁減肥，但塊面黑曬，看來肝就影響了。keto 就冇呢個問題。Deliberate attack 咪食 MB， 你講嘅應該係 Atkins。 係啊，但其實真係錯㗎。我知好多玩健身出賽嗰啲人都係叫做食肉減肥法，甚至乎以前有個出名嘅 DJ 叫做啊 Mini 咧，佢都係咁樣減啊，好快就減曬嘅。咁但係佢都身體唔係幾好嘅，後來都咁原因就係爭油咯，即係一半啱，即係爭少少咯。因為淨係食肉、淨係食蛋物質嘅時候，你個肝咧就會個壓力好大，同埋亦都你營養不良，因為你冇油去做脂肪，即係做能量咁樣，咁係淨係輸出。就變咗冇得補充，咁啊遲早死嘅真係。咁 keto 似乎暫時我都未見到有呢個問題，我哋啲面色都算好啊，係咪？咁所以喂點啊 Lana 做咩啊？得意啊，好瘦啊！喂就係、是、咁樣咯。咁唔經唔覺咧就講咗好耐 keto 嘢。咁我洗洗手先，因為我想揾手拿嘢食。喂，你繼續啊 ，potato 仲有冇嘢問咧？ 魚皮都唔 係 好低卡 㗎，係咯，但係都食得。 嗱，如果大家真係好有口，即係好有癮食零食咧，勉強都食可以食呢只嘅，因為咧呢只係即食魚皮啦，佢都有啲卡喺裏頭，但係比較少咯。咁即係你要應付個脆口個感覺咧，即係譬如食開薯片嘅，咁改呢啲已經改善好多啦。咁呢只咧就係監製製作嘅 Keto 嘅 cookie 啊。點啊 ，Nana 冇嘢食喎，哎呀唔記得請 cheese 佢食添 ，sorry 嘅。咁啊製作都幾簡單嘅，咁下次有機會我拍低點樣整啦。咁佢有蛋啦，同埋花生醬啦。嗰啲花生醬係咪冇卡冇糖嘅係嘛？ 冇落糖 啊。係啊，咁就可以食咯。 Lou Max， 我全日每餐都是街食，都只是食餸和菜，已经比以前食份饭好好多。 是没错。喂，咁我可以重复啦，冇咩特别嘢讲啊。咁呢因为近来有个朋友话俾我听，阿生同女王无端端提起我一句，咁竟然呢多谢我，佢话哇多谢探长赞我生同专业咁样。咁無可否認咧，佢比起我咧，佢專業好多啦。即係佢付出咗好多時間同金錢去走去讀一個哈佛嘅學位。咁咧唔知 major 有好多咩，即係呢個multi major 好多飯嘅，真係勁，好抵讀。咁所以咧，咁我梗係唔認識認屁啦。咁講專啊，因為佢最專啦。咁咧佢原來事緣咧就係因為有個。聽眾啊，叫做而家唔見咗佢啊。咁原來佢就話俾佢聽，探長都讚你專啊，咁佢讚就梗係開心噶啦。咁就誒、哎，真係多謝探長讚我專業咁樣，就講咗句。咁於是乎咧，就有使我聽曬全段嘢啦。咁當然嗰段嘢咧，就賞心悦目啦，著啲衫又好睇咁樣，咁啊令到我睇曬啦。咁咧聽佢講個諗法咧，佢可能會淡出。講生酮嘢，咁我啱啱先改咗個名冇幾耐，咁咪點算咧？咁可能生酮女王之後又脱變變咗熟齡女王都唔定嘅。咁大家咧喺除咗你譬如你身體嗰度嘅改善咧，如果你想改善下你嘅心靈咧，咁啊你繼續要 follow 佢啦。當然，咁因為而家好高層次啊嘛，你口腔期成日講食食食食，人哋已經轉咗呢個靈性啦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轉身咧，都係一個好嘅 movement 嚟嘅，因為要不停咁提升層次噶嘛。咁啊，仲喺度食食食食咁樣，真係好鬼口腔期咁啊！真係仲有大陸人咁樣，就係掛住食咁樣。咁所以咧，咁唔咁得罪聲啦。大陸人都嚟到出去旅行都係淨係掛住食嘅啫。咁唔好話大陸人啦，香港人都係嘅。去到日本旅行就喪食，去到泰國又喪食喪玩，唔係喪買啊！最慘就係咁，所以係時候咧要提升一下呢個心靈嘅質素啦。咁所以咧就密切期待呢、這個熟齡女王嘅出現咯。俾我講咗，佢唔會改呢個名字應該。 我力揭最零食来讲，759有双炸猪皮，冇乜 clubs， 三十蚊叫我 买一只冇碳水同糖嘅三文鱼皮， 哦系啊， 唔够脆 ，potato chan 冇啦，等我试咗几日先 ，Michael Mac 三文鱼皮被女王一讲，又难咗买到 ，potato chan 唔该晒。 哦，喂，仲有 potato chan， 头嗰四日咧。去到第四日咧，仲辛苦過戒毒嘅，你記住，你克服咗就得噶啦。 Lou Max Michiel Mac， 係啊，以前香港的煙花有其他地方的煙花提供，變化多啲，好睇好多。Alan Chum 女王仲有牡丹粉你。Gino Neko 佢不斷轉身係有得解嘅，大力水手789女王係有料到嘅。上兩集講尿酸痛風，好專業。 神出探长，女王边段片你睇晒，约几月几日调拨饮啖伏特加先？ 五百对位。 提速请咁夸张？ 系啊，好夸张嘅，好戒毒咁噶。 所以拣啲唔好咁忙做嘢。 系喎、啊。 开始啦， 我就笨实啦，因为咧。我開始 keto 嗰幾日咧，就真係好痛苦嘅，比普通人痛苦，因為我仲要開工，仲要瘋狂咁用腦，帶嚟嘅辛苦亦都好辛苦。咁佢未聽過啩？咁咧，同埋邊段片啊？佢喺巴黎嗰段應該係，即係我見到喺隔喺野外嘅，有直升機飛過剩嘅咁嗰集咯。我唔知係幾月幾日，我唔記呢啲嘅喎 ，sorry。咁佢應該唔係好多條片，著啲衫好。好賞心悦目嘅啫，我諗係嘛？喂，係啦，差唔多啦，而家都足足講咗兩個鐘啦，都咁大家仲有啲咩我未答你嘅？冇啦，音樂講咗啦，又大家冇興趣，費事講啦。咁講山童啦、煙花，我又答唔到爹啦，但係仲講緊，好彩你自己答自己爹，即係呢個唔係淨係我嘅 show 嚟噶嘛，呢個係。九吹廿四，人都系互相搭爹。有时好中意见到咧，你互相喺度搭爹咧，啊，变咗好似真系有，即系谂，即系嗰个玩法咧，我就系最想系咁样咯。咁一个人会识得几多嘢啫？谂下系咪？呢个身啦，唱反调。 神像女王讲灵性啲嘢，冇乜说服力。Alan Chum， Alan Chum 做咩无端有弹弓手呢？其实唔应该俾人有弹弓手，我觉得。 主女 Nico 头嗰几日会唔会情绪低落 ？Michael Mac 卷就去睡吧，不顶眼瞓也是健康之道。 冇错。 Alan Chum 女王个集算唔算野外露出？ 咁又唔系嘅。 露出个东半啫。头嗰几日咧，唔单止会情绪低落，会举步维艰，会头痛、口干。冇心情，彪悍，直头好似更年期咁啊！我谂我未试过，唔知系咪咁咧？即系嗰啲广告系咁讲噶嘛？肌肉酸痛，仲有容易发脾气，咁样咯，仲唔够啊？ 但系唯一就系睇住自己轻磅啊！ 系咯，即系平衡翻 啦。 你冇呢啲情况啊？ 我哋冇乜人做嘢咯，即系去边都我哋冇乜心机咁样，咩都唔想做咁样 嗰啲我啱啱夹嗰对 band 咧，嗰个 bass 佬咧就想听我讲咧，又自己又试下啦。佢而家应该啱一个礼拜啦，竟然头嗰四日咧，佢完全冇呢啲迹象。但系我唔知有冇瘦到啦，又唔知有冇反应啦。佢飙汗都冇，净系口干啫。咁。我唔知道成唔成功咧，真系要跟进下先。咁佢知道今日应该系一个礼拜啦，差唔多。咁如果系入童都入咗噶啦，但系佢仲周街去，仲识得凑仔凑女，仲识得玩 band 又冇事。我怀疑佢系啊，夜晚食翻个苹果先咁嘅，真系唔知道会唔会咧。 大力水手789不是情绪低落。是焦虑不安，有时候头痛手震。Michael Mac 以前成日失重，成日好倦咁。你话情绪低不低？而家已改善多多了。原来死在吃饭，与肉无关。 系，大力水都话不是情绪低落，你唔系我系啊嘛？而家讲紧，即系我用我第一身嚟讲啫嘛？呢个你嗰个读书嘅咩？ 希望唔系人都有。 即系我讲紧我系会咁啊嘛，起码监制都唔系咁啦。 唔系我都有噶， 你都有。 好想出街啊，好似成个人好虚，好肚饿咁样。唔系好想出街咁。 系咯， 喂，咁係咯，差唔多啦。喂，大家都冇咩新話題，冇咩新嘅衝擊咧。咁我又要瞓覺啦，不如咁啊，早啲瞓。咁啊，要鳴謝翻頭先有位 Super Chat 嘅朋友啦，就係、是、啊，嚟自英國嘅 Albert 就 sponsor 咗我哋嘅。 哇 ，PayPal 都有啊。 係咯 ，PayPal 好似未有人試過係嘛 ？PayPal 啱啱收咗一個啊。 哦。啱啱啊，即系呢个阶段啊。 系啊。 喂，叫咩名字啊？要名借埋先。名叫咩名字啊？好。有冇人知道我哋 PayPal account 咧？我哋个。 Chan Hong Chong 50蚊港纸。 喂 ，Chan Hong Chong， 多谢你啊！你又唔留言，但系就默默地咁样支持九吹廿四，就真系好多谢你。咁啊，真系我有时见到你哋咁样咧，真系好难 cut 节目嘅。即係其實我冇乜所謂嘅，即係有時間就得啦。咁但係有啲 commitment 嘅動力咧，就係、是、即係大家仲繼續支持咯。咁我就唔係話十分好眼瞓，集中唔到精神。今日可能今日成日都係瞓覺 mood 啦。琴日太攰啦，因為琴日真係精神勁緊張。PayPal 手續費好重嘅咩？唔重噶。 嗯，我哋咯。 Super Chat 仲重喎、哦。咁但係如果呢HSBC 直入梗係 PayMe 都得係咪真係等於 其實得㗎 其實 PayMe 都得嘅 不過好煩但係你點樣 PayMe 點樣去通知你喎 係囉 真係唔知 有興趣嘅朋友呢即係你問我先講啫咁一樣可以呢見到我個嘴唇旁邊呢多咗個 HSBC 嘅戶口呢咁閃一閃出嚟咁你有即係我相信如果你真係好有好想 sponsor 呢咁呢個都幫到你㗎喇就係、是、咁樣、好啦喂咁總之 Andrew 多謝你啦雖然你試十零蚊收三四蚊費係囉咁唔緊要啦即係自在放下煙花咁解嘅啫放煙花都冇意思㗎係咪放咗出去就冇咗㗎喇咁都系得个开心都好噶嘛，系咪？无论系 sponsor 人或者俾人 sponsor 嗰两个都开心嘅，我相信啊。OK， 咁就大家系时候瞓觉啦。希望大家听日记得继续翻工。咦，死啦！我点样删翻？啊，喺度。OK， 再见，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